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啊。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天天嘅约会星期三啦，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知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啊？ 今日系星期三。 错。 7月24日。 唔系就系咁简单，啱嘅。你头先讲嘅，你全部都系啱嘅。但系问题嘅就系话，今日系世界冷笑话日。 我 有个冷笑话，嚟先。我头先即刻谂到啦，想问下你，汪阿姐最唔中意嘅四字词语系乜嘢咧？ 汪阿姐最 四字词语，有冇加英两个字？ 我自己估嘅。我自己諗嘅， 我梗係 我自己諗嘅。好啦，嗱，講到明係玩嘅咋嚇，大家唔好覺得我對於前輩不敬啊嚇，玩嘅啫。因為今日咧係呢個世界冷，唔係四字詞語， 竹骨姐姐 四字詞語唔啱。 有冇姐字啊？ 冇。汪亞姐最唔中意嘅四字詞語冇咖啡。 有冇英字啊？ 冇。 最唔中意咩？ 真係俾首歌嘅時間你啊！ 好嘅， 你都俾翻個冷笑話。 一陣先， 你解決咗。我呢单嘢， 单还一单。 好啦，雨天你惊佢身啊！星期三早上，30度嘅温，相对湿度78%啊！风骚爆人，由而家开始至晏昼1点，陪你陪你陪住你。 Have to think twice. She's pure as New York snow.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And she'll tease you, she'll unease you. All the better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precocious and she knows.Take her home with her appetite. She'll lay you on the throne. She got Betty Davis eyes. She'll take a tumble on you, roll you like you were dice until you come out blue.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And she knows just what it takes to make it pro blush. All the boys think she's a spy. She's got Betty Davis eyes. 星期三都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各个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西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持续都是热热热热热啊！星期五风势较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我有呢一首歌 ，Kim Kans 嘅。Betty Davis Eyes， 开始我哋3小时节目。 Just to please you. she's got better day besides. She'll expose you when she snows you. 好啦，咁啊，今日咧世界冷笑话日啦，咁啊，所以我即刻咧就已经作咗个冷笑话。 等阵啦，有个全字嘅。 咁鬼渣噶你！头先咧，我跑出去咧，去我架车度攞翻啲嘢嘅时候咧，竟然咧就有李浩林佢 WhatsApp 我。 得一个啫。 系啦，我真系好开心。 你咁多朋友。 当然啦，即系我谂系助言起行嘅，得佢一个啫。有好多人就系默默地听咗我哋嘅电我哋嘅收我哋嘅 节 目嘅。咁但系佢就即刻话俾我听嘅就系话佢答啱咗。 有冇个全字啊？ 醒嘅 Derek 真。是有个全字 在哪里啊 我为什么要讲啊有没有十 哎呀完全 七六五四三 死无全尸 咁大家睇先 因为你听咗我讲话全部冇不敬是不是我哋系原来话嘅错系名存实亡 啊呢、這个好 系 呢、這个好名存实亡好嘢好嘢好嘢好我反击岂有此理话世界冷笑话日啦我呢啲梗系 international 啦 国际化 国际化 英 文嘅 系死咯嗱，有 即系都系估嘅， 皆估啦。好，两个英文字 hot h o t 系， 另外 cold cold 两好浅嘅啫，真系两英文字，边个跑得快啲？叫阿 Derek 一笨四。点解啊？ 因为佢长啲， 错， 转得长。 五 跑得快啲， 跑得快啲， 咩方向谂啊？ 点解啊？ 因为佢呼咁样就跑完啦。 五 同个发音有冇关嚟噶？ 吓，梗冇啦。点会发音咧 ？Hot call 跑得快啲。 四，你 Derek 唔得咩？佢冇 WhatsApp 俾你咩？ 冇，佢就俾咗个 emoji 我。 乜嘢 emoji 啊？ 好惨啊！喂啦， 笑 emoji，OK， 开鼓啦，好冇。 边个跑得快啲？ 跑得快啲，点解咧？因为 you can catch a cold。 哦，即系捉到到，但系捉唔到完 啦。梗啦，喂，我哋呢啲有内涵、有知识噶。 哦， 喂，你都学到名存实亡呢个四字词啦。 名存实亡系我自己作噶。 我知啊， 因为我今日我睇到嘅就，诶，讲紧个就今日系冷笑话日，佢就话其实咧好多时候，大家可以不妨可以讲多啲冷笑话。特别嘅咧就系喺屋企嘅时候，作为爸爸妈妈，如果你能够同你啲仔女讲到冷笑话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亲子嘅活动嚟嘅。同埋嘅就可以放低。好多大家之間嘅一啲隔膜，咁就係我就笑下你啊，你笑下我啊，咁樣呢樣嘢係能夠促進到大家嘅一啲家庭嘅感情。 我都覺得係，即係幽一個家庭有 幽默感啲， 係非常好嘅，開心啲嘅。 好，呢個好好啊 ，You can catch a call， 千祈唔好啊， 又學到英文喎，幾好啊！ 多謝你，人最緊要開心。咁啊，外國咧，美國做咗一個調查咧，好開心嘅。嗱，打工仔咧最開心係咩咧？係叫做放假， 出糧放假啦， 兩樣啦。出糧放假啦咁樣，佢原來咧而家美國咧有啲嘅在職人士咧興起一樣嘢叫安靜度假。請問你知唔知道點解叫安點樣叫安靜度假咧？ 唔做咯， 佢唔係放假嘅喎，佢係放假，但係叫安靜度假。 即係點啊？即係你又話放假，又話唔放假，即係個意思係點啊？即係 佢 唔使翻 放假。 唔係，我想問清楚啫，係咪佢咪唔使翻工嘅？ 而家就係問你點解佢叫安靜度假？ 我諗佢係喺屋企坐喺度咯， 即係 work。From home 係啊， 其實呢一樣嘢咧， 定係唔需要用呢啲。 定 點 啊？其實我哋平時翻工都係咁啦，翻到公司發吽豆。 我冇啊， 我有啊， 你有咩？我 有啊， 我覺得你好忙喎。 其實 我有 嘅呢一樣嘢咧，我諗好多即係咁耐以嚟咧，打工仔。耐唔耐可能都會有啲嘢會做噶啦。佢嗱咁佢自己呢個訪問翻啦。咁點解你會咁樣安靜度假咧？首先講下，有啲人就話，因為我啲假咧儲嚟咧都放唔到嘅，即係有啲工作崗位啊嚇，或者你公司人手根本唔夠咧，有假但係基本上睇到用唔到嘅。咁亦都有啲人話點解？因為咧我從我放假咧不停嘅收 app 收呢個 WhatsApp 啊，收 message 啊，電郵啊咁我放假等於冇放假，咁不如安靜度假咯。安靜度假即係如果我哋逐啲講咧叫吞破點樣咧，就係話佢自己安排一啲翻工嘅時間咧，可能係一啲喺出邊工作嘅時間啦，又或者自己喺可能嘅範圍下咧。 放自己可能几个钟头假，但系咧系冇话俾公司听，亦都唔系申请嘅假期嚟嘅，作为一种咧叫软对抗，所以、哎、我都放唔到假啦，好啦，我自己放自己啦，咁喺某啲时间系咪啊？即系我呢样嘢咧，职场咧其实都。咁多年，我覺得多多少少總會有 嘅，有一定有啦， 係嘛？即係自己放自己個零兩個鐘頭假，可能去睇出戲啊。 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個咁嘅討論嘅？ 唔係因為佢有個咁嘅調查啫嘛，即係話而家好興嘅喺職場咧。即係美國 好耐㗎啦， 我咪就話咯，佢哋而家不過有個 term 加咗嚟叫 quiet vacation， 咁但係如果我哋自己香港嚟計咧，咁多年我諗好多打工仔咧，總會有試過呢啲叫 所謂叫偷得浮生半日閒， 或者叫做有時叫蛇王咯。 唔係有時你覺唔覺得㗎？我唔需要唔翻、 啊， 但係我翻半日， 哇，好開心啊！ 爭好遠嘅、嗯，又或者如果你係做 sales 嘅咧，就一定明㗎啦。话、 啊、 就话出嚟开会 嘅， 开完会之后嘅话咧，就 系 应该要翻公司嘅、 啊， 可能就系三点钟已经开完啦、啊，但系就话未开完，系咪啊？跟住咧就成班人一齐去搵个地方度饮下嘢吓 ，Happy Hour 吓，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啊！我试过啊， 你估公司知唔知啊？公司知 啦， 但系唔系由得你啦，你做得晒你自己啲嘢就得啦， 系啊， 呢个都要有个 terms 系 嘛， 呢 个都明噶啦， 系 啦， 我试过同成班朋友啊， 去边啊？ 揸车去咗成。我嗰度飲茶， 小事啦， 小事係你嗰啲咧， 冇啊！我哋直頭係即係開間房，大家 唱 K 啊， 房 K 啊， 哇，好開心喎、 啊！明啊， 我明啊， 呢啲製作公司。製作公司就最多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嗰陣時候咧，初頭啊嚇 ，MC 都係一齊要去見客嘅。咁、因為嘅就係個客揾咗你，咁跟住佢都會見下你，又或者嘅就係要讀下啲稿啊咁樣啦。尤其是係呢啲咁樣嘅即係 meeting， 好開心嘅。完咗之後嘅話咧，大家就即係三四點鐘，佢哋梗係唔想翻公司啦。 梗係啦，喂，大家幫幫手，嗱，你又唔好翻喎， 你又唔翻， 你又唔翻， 大 家都冇翻。 最好乜嘢啊？就去卡拉 OK， 咁啊就係 book 間房，嗰陣時候有嘢食噶嘛。 係啊。 哇！跟住你可以喺嗰度又食嘢又唱歌咁啊！哇！佢五点零六点钟翻去执下啲嘢走啊！ 系啊，喂！嗰啲日子真系几开心噶， 同埋嗰时搵到钱噶， 系啊， 系 开 心嘅日子 嚟噶，成个好多行业都 气氛好唔同， 系 啊，冇错， 搵到钱 咪咯， 即系勤力啲做嘢就 OK 噶啦。 唔系你做得晒啲嘢咪算， 系啊， 即系冇间间 你使乜要逼佢一定要长期坐喺度，好似你咁放空，冇意思噶，因为嗰样嘢系唔 productive 噶。 啱啊， 系 啊。你依家知唔知我係咪放緊空咧？你望住我。 我覺得我咪頭先講得，我覺得你唔係咯。嗱，有時你放空嘅話，係希望一陣間靈感到啫。我要開定道門，等啲靈感入嚟。 哇！所謂靈感到咧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鬼正。 係嘅。 特別創作人咧。 係嘅。 真係好開心。 嗰下好似有啲唔知咩嘢，係咪打咗支強心針咁成個咁樣？ 即係特別以前廣告公司幾廿年前嗰啲咧。即系我哋奉旨就入去个 conference room 嗰度咧睇报纸啊，揭报纸啊， 其实谂紧嘢， 即系你一半 一 半 啦， 系 啊， 其实好开心嘅。中间有啲 sales 咧就唔抵得嘅，或者行政部咧你又睇报纸， 觉得系吞薄， 系啊。 你睇报纸呢家嘢，我都觉得仲系仍然继续都有保留到呢啲 DNA。我不过你嗱，而家人哋真系好少睇报纸噶啦， 好少啊。 但系我哋电台系有嘅， 系 啊，因为夜之晨光佢哋做咁多嘢嘅话，你。都有幾大報紙喺度嘅，你成日都揭嘅喎，但我冇呢個習慣。 揭報紙真係好有用㗎， 真 係裏邊好多嘢咧，譬如話你手機，手機冇嘅，即係特別啲深入啲嘅分析啊。 嗱，如果我係好似你咁嘅話咧，我中意睇一啲文字去刺激我自己嘅思維嘅話咧，我喺邊度咧？我去書局，書局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你講嘅係冇錯，呢一樣嘢係你見到一啲咩嘢嘅話，係影像化地，跟住係擺落你個腦嗰度，你又將你自己啲腦已經擺咗喺度嘅嘢嘅話咧，將佢咧扭埋一齊。我就會中意喺啲書局嗰度啦。例如譬如可能我哋嗰啲即係環節嘅名啊，或者佢點樣做啊，我就會行書局啦。 哇，書局 你唔知嘅，有時你揭一兩句， 啲書名都已經好特別啦。 就係書名，會引發我會諗到就係，咦，其實如果第時嘅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環節嘅話，係可以諗嘅話，我會抄低咯。咁同埋嘅就係有時佢裡面嗰啲即係有唔知一言片言片語咁樣，你又會覺得咦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環節嘅喎， 偷嚟用再轉化， 再轉化變成我嘅嘢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嘅， 處處是靈感。我是 DJ， 八月四号就截止噶啦，你嘅灵感到未咧？谂住投入呢一个咁有创意嘅行业。 10:29，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星期三风骚范围，好快有10:30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会继续翻呢个节目，唔好行开啊！搞上瘾。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测今日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高级科学主任杨国仲话：，本港今明两日天气较酷热，主要系受强台风格美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阳光较多。预测听日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4度，新界部分地区嘅温度可能更高。杨国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天文台录得过去半年的数据，香港异常温暖，头半年有5个月比正常暖，平均气温23.3度，平了最高纪录，而平均最低气温21.4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至于7月份截至昨日录得33度以上的日子有13日，6月份就有9日，同去年的变化不大。全年预测方面，天文台估计平均气温会较正常高，有机会列入头10位的最高纪录。巴黎奥运即将开幕，港队运动员陆续抵达当地，并且入住选手村。为了响应绿色奥运概念，村内大部分房间冇安装冷气，部分代表团自备流动冷气机，包括港队。港队男子重剑代表何伟恒话：，虽然早前得悉选手村冇冷气，担心会好热，但系巴黎近日落雨同埋有风，天气凉咗好多，加上房内已经加设冷气，认为问题唔大，亦都觉得选手村整体环境舒适。选手村内设有餐厅、健身设施、纪念品商店，甚至游戏机室，亦都有户外酒吧区等休闲空间，俾运动员或者工作人员可以轻松减压。港队羽毛球代表李卓耀认为，选手村环境和设施不错，整体地方空旷，不用训练的时候可能会在村内周围行下，感受法国的浪漫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会作为总书记习近平特别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越南首都河内参加越共总书记阮富仲逝世的悼唁活动。 阮富仲今个月19号逝世，终年80岁，国葬将会在星期四和五举行，越南全国哀悼两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场所下半期致哀，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日偏西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听日稍后同星期五风势较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35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27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25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5.3，跌2.8。腾讯控股366.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3.56，跌1毫；盈富基金17.98，跌4仙；中海油20.85，升5毫；友邦保险52.55，跌1.15；比亚迪股份233.4，跌5蚊；小米集团16.6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92，加元1.379，人民币7.27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9508点，跌85点，港金报2242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3.22美元，卖出241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有宗坏车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另外在九龙区红磡的七咸道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七咸道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柳街封了快线，也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y，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完结篇， 林坎终于认清自己，不惜牺牲前途更改立场，从成功的辩护律师变为代表召寻应讯。法庭上他深刻剖析受害人被性侵时无法勇敢说不的原因，公义最终又会不会得到伸张？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上9:35，港台电视 三十一。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父母是小朋友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小朋友的模仿对象。 父母应该怎样利用日常生活向子女传递各种价值观和品德呢？ 今集和我们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的嘉宾有他， 我是李浩林，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文资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传承好家风。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我想提提大家啦，有一位正式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内容之前嘅话咧，咪呢个都系我哋嘅内容嚟嘅，因为咧嚟紧星期日嘅话，我哋会有机会近距离见到大家啦。 哇，好紧张， 好紧张。咁啊，星期日嘅下昼2:30咧，就喺红磡致富都会咧 L 7中庭嗰度咧，就会举行我哋嘅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嘅呢一个嘅启动礼嘅，所以咧到时嘅话咧，我哋三个都会喺度噶。 哇，正啊！ 佢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好啦，咁做大会司仪之外嘅话咧，咁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爱心大使啦，咁包括有呢个冯允谦啦，仲有就系黄淑敏啦，同埋 Benis 啦，会同我哋咧有好多嘅表演啦，玩游戏啦，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嚟啊！ 正啊！ 我表演咩好呢？ 我唔知你啊，你最好乜都唔好表演。呢个就系最好嘅表演啦！ 真系，我表演默剧。 诶，但系你真系有用心谂过喎。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你有一日咪 send 俾我话，我其实可唔可以教我跳两下舞啊？咁样我就话吓、你呢两下舞真系唔系好得咯，所以算罢啦。 冇嘢。 唔系，你嘅态度我系欣赏嘅。 真系。 系你嘅态度我欣赏嘅。 欣赏我态度冇用嘅。 仲欣赏埋其他嘢系咪？ 冇错。 Okay， 希望大家记住，到时嚟支持我哋啦。 呢个礼拜日啊， 冇 错。 晏昼啊，我要见到你。 10:28啦，风骚快活人。我想问大家嗱，有一样嘢咧，即系用开。其实如果而家唔用咧，系好难嘅。嗰样嘢系咩？冷气机系其中即系已经一个非常 手机、电脑。 但系如果我哋一定要唔再用咧，嗱，英国咧有啲学校咧开始点样咧，系唔准啲学生咧用 平板电脑啦 ，smartphone 哦， 佢哋咧甚至啱啱入学嘅学生咧会派一个咧，佢哋叫 brick phone， 即系砖头电话。其实我哋以前咧都系用呢啲嘅，全部人都系用呢啲，系打出打入同埋可以 send 到 message， 但系系唔可以上网嘅。 点解咧？ 亦都嗱，好多人都系好多学校嗰啲校长啊，或者啲教人士咧，就觉得咧 smartphone 咧令到佢哋咧嘥太多精神，嘥太多时间啦。咁所以咧，只能够打出，你唔觉得咩？如果个电话只能够打出打入，同埋只能够 send message 咧？你系唔会成日揸住佢，因为佢根本 就你问下林子祥咪知咯，佢系噶， 系咪啊？ 系，佢就系自己打出打入。佢话如果要揾到我，我一定揾到我。 诶，咁又系喎，你呢个理论啱。 佢系名人啦、 啊。其实咧， 你要揾我真系要一定 揾 到。 我觉得我哋以前细个咧，你试过有冇玩嗰啲游戏机啊？ 有。 攞个胶袋入住去咧，喺个柜桶底嗰度玩啊。 有。 其实一样。 惊佢发出声响啊嘛。 系啊，其实。 但系你咁犀利，俾个胶袋装住摆。摆喺嗰个柜桶啊， 系啊，因为费事有声啊嘛，梗系啦，有啲咁嘅人噶，嘟嘟嘟嘟嘟， 过 桥抽板啦， 有公杂物嘛， 咪咯，啲取嚟 一样啫嘛。我哋系咪有贵宾？ 我哋个贵宾入咗嚟，做咩事做嘢？哇！ 太极乐队 ，Oh my God！ 哇， 晒到好黑，话做 完，哇，好型啊！ 系啊， 随便 讲两句，讲两句。 哇，好 喂，点啊点啊？ 今日上嚟 好多年 冇。 哦，唔怪之得啦，唔系啊 ，Ada 喺对面啊，系啊，事业发廊系。 你坐低都得噶，冇所谓噶。 唔准讲。 系啊，你坐低都得噶。抢嘉宾，我哋今日抢嘉宾。 咁 正，见到就抢。点啊点啊点啊！ 犀利啊！你做乜做咁靓仔啊？你 系啊！ 哇，你真系掂啊 ！OK 啊！ 讲下你近况喂， 阿靓 仔 Joey， 睇见我队。 hello 今日本来嘅就喺隔篱接受访问嘅，咁头先一上到嚟嘅时候咧，俾我哋捉咗过嚟， 磕头担 当，隔篱讲声唔好意思先， 唔好意思， 磕头担当， 早晨， 唔使唔使 ，OK OK， 识唔识啊呢一位？ 小强， 系啦，小强，系啊 ，Joey 啊，睇下队，系啊，何 文田， 要讲自己住喺边啊，我都唔惊呢个嘢，好啊，太好啦，喂，成日都可以 keep 得咁好嘅，点解你？ 系啊，细细个已经听你啦。 系啊，你知唔知我跟阿 Joey 学过吉他嘅，学极都唔冇佢咁叻。你记唔记得有一次你教我弹一啲吉他？你唔记得啦？ 唔记得啦。 我系想嚟学做 DJ 嘛。 哦，其实系你群佢，唔系佢群你。 我参加， 我参加呢个儿童歌唱比赛啊！ 你系唔系？ 新梅姐嗰阵时做主持， 好似真，你讲好似系真，你讲到真 喎。 咁啊真 嘅，输咗啦！ 我 睇 我六年班走去唱。I am sailing 死！ 你而家再唱， 输俾边个啊？记唔记得？ 系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输俾边个？ 梗唔识噶啦！ 唔系你如果记得佢个名，你话我听。 识而家都唔识啦。 才艺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啊 ，OK 嗱，我有一样嘢要考一考啊 ，Joey 嘅，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曾经同你好似喺一间嗰啲学校嗰度表演嘅，我哋两个系合唱过一首歌曲。 哎 我哋合唱嘅，你弹吉他嘅， 真系即系唔系男女合唱嘅本身， 系男女合唱。 即系你又弹吉他又唱。 嗰首歌系男女合唱嘅，我同你一齐去表演嘅。 我之后咧经历咗好多嘢啊，我又跌亲个头，系啊，我又跌亲，我又跌亲。 睇得出你同学咁叻， 冇事噶啦，冇事噶啦， 跌亲啊！ 监制同你打招呼 啊！我监制系啊，你上过佢个节目啦，系啊。 你又使唔使自肥啊？ 我哋好似喺度自己倾偈咁样。观众感受， 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合唱过，但唔记得只歌啦。唔好意思。 Rest your love on me。 哇，英文程度，我嗰阵时真系差个英文程度。 唔系，所以你好犀利嗱，你又先又跌亲又电亲啦。我系咪我嗰次见到你嗰次啊？即系台上边系咪 户外 show 嚟嘅？ 系啦，系啦， 我揸住支麦，跟住啊，突然间。 其实嗰日咧，我记得嗰日 真系啊，真 系自己头发就冇直播。 我喺现场睇 ，O B show 嚟噶嘛， 系啊，其实彩排紧 落雨系嘛， 冇落雨啊， 冇落雨都电亲， 今日 其实唔知点解， 你得罪咗边个啊？ 啲人放电， 吉他神啊， 吉他神 得罪咗吉他神。 佢而家讲到轻松， 弹得快少少。 但系其实佢当时佢真系成个砰一声弹开咗噶， 唔系我自己摁开嘅， 系啊， 我因为基本上系有少做诶超。超人嘅一種嗰啲，即係未變，即係未 變身嘅 出嚟嗰啲咧。 係 咁我發覺一個大網啦。 嗯。 其實側邊係閃光先其實可能係視網膜出事啊，已經。咁我以我覺得嗰啲係電嚟，我覺得嗰啲係電，哇，勁啊呢支！咁你好似俾個網圍罩住，罩住曬，唔掂啊！我都係向後褪啊，如果唔係會死嘅。咁我真係。 喂，你算有少蒙主寵召嘅感覺。 唔係，你嗰次之後可以 super power 啦，你叫電閃電俠啊，就係咁閃電。 因為咧，我瞓咗喺度，我瞓喺度啦，咁啊，好多人圍住，即係我 feel 到咧， 梗係啦，大家好擔心， 係啊， 因為見到你擺喺手度個麥度，本來好型，諗住唱嘛，一摸就撲，咁就成個飛開，飛開咗， 跟住，但係好多人圍住，但係冇人喐，咁我感覺到其實我諗住扮下嘢嘅，因為都博少見報咁樣嗰陣時已經識㗎啦，嗰陣因為跟你學啊嘛，大佬唱完《West Your Love For Me》之後，點解聽到一把聲？喂，你哋行開啦，你哋俾啲空氣佢啦。 嗰個係邊個？嗰個係邊個 ？Patrick。 哦， 你之前我哋唔係好妥啊。嗰把聲真係好親切， 即刻攬住，攬住，黑一黑佢。 由嗰日開始就 Oh my Crystal 啦。 Oh my Crystal。 唔係，呢個係之後嘅事，但係即係嗰日就跟住覺得哇，佢真係好。 好關心你， 好 關心 你，係啊，梗係啦，佢包都係嘅， 係咩？ 喺舞台上， 我知第二個啫，我唔知佢。 舞台上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唔知道嘅事情，有間中發。你跌親嗰次係點啊？你話你頭先話跌親係嘛？有冇跌親過？ 跌親都有嘅， 係 一定有嘅，係嘛？演唱會好多窿啊嘛， 即係人生總有好多起跌嘅，跌親總有。 得啦，你有啲過嚟啦。 好，得嘅，係咁啊。 小心小心， 把聲仲係咁拆 嘅。 喂，我啱啱經歷咗，我啱啱真係經歷咗一個 人生嘅咩？ 你係咪生咗揀？ 啊，爭啲。 係咧，你小心啲啊！ 我咧突然間去，我一個月前去咗做 show。咁咧，跟住中途咧就突然間 好沙。 咪翻咗嚟冇咗聲啊！個高音佢個高音冇咗。 冇咗，係啊。 咁好彩，我哋就即係平時即係玩練歌嘛，咁啊會有個敏即係敏 感 度咧。 嗯。 咪即刻咁啊！但係就即刻走去睇咗唔同嘅嘢啦。咁啊，最終咧就要喺呢度多謝鄭中基嘅。咁我哋傾第啲嘢嘅啫，主席都係。跟住話：咦，唔係喎，你把聲咁，不如 send 張圖你一睇啦。跟住佢一睇，咦，不如俾我醫生睇下啦。佢醫生一睇，哇，唔係喎。好似有粒息肉， 你佢即刻嚟即味道爭啲， 爭少少。 咁啊，跟住就好彩就食咗呢個類固醇，就佢話浸咗佢先，冇咗啦， 就唔使割， 唔使割，爭啲爭就爭嗰幾日。如果再唔理佢咧，就會 哦。 所以大家即係小心咧，講嘢要係 啊，我哋呢啲講嘢咧 温柔慢啲。 你知唔知最好邊一個係一定唔會生息肉啊？ 林子祥 錯，眼聯網， 眼聯網。 喂，多謝莊兒啊 ！OK， 好，多謝多謝，真 係收成率最高，而家去到可以再高啲嘅。 乐队的全人类高歌 世事情怀，梁继章 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另类合唱歌曲。合唱歌曲未必一定关于情情爱爱嘅。1986年，我哋有呢一首《旁的启示》，你还记得吗？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合唱，冯添之作曲，林振强填词。 常愿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 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自旁，我愿与你共创。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 呢一首歌1986年推出，为咗呢个公民教育委员会所写，一个叫做《资讯博览》嘅主题曲，那个标题就系叫《关心社会，助言起行》。 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 歌词用呢个旁做比喻，叫大家咧唔好呢个壳里边啊，要关心下呢个社会，关心下周边嘅人，唔好净系挂住自己搵钱搵钱搵钱。社会上面好多人都值得我哋关心嘅。 沙中旁，常愿路茫茫，常愿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赶，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 经典重现， 携手可创造光芒。 另类合唱歌曲《旁的启示》。1981年，另外呢一首嘅合唱歌曲，三个唔同嘅年纪、唔同嘅身份，包括有 Alam 林子祥、刘天娜，加埋当时嘅小妹妹 C C 合唱，三人行。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而旁人仍痴痴。漫长路，今我伴我行。 水般，就以十八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划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婆来了， 上堂上堂， 叫声好开心啊！ 点解啊，家婆？ 我惊到太揭我， 太揭 我， 太揭啊！ 太揭我，推我，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开心。 系啊，要唔要咧？危楼计都识咧，敲叫啦！ 你好叫啦，识咗， 识咗 敲叫啦嘛！后些些嘅时候咧，楼计都要 即系弹吉他、 唱歌、 啲 表演咧， 表演表演 危啦， 唔记得啦， 有冇乜？ 佢有冇去过你条？客家村嗰度表演啊！ 冇嚟過客家村，但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同佢哋咧去嗰啲唔知啲咩學校嗰啲會堂嗰度表演啊咁樣。而家咧好興啦，即係 busking 啦，我哋以前就好興咁樣嘅，即係唔知邊個樂隊又捉個吉他手，今日唔知邊個邊個佢唱歌幾好噶，咁跟住咧就自己組一隊咗，跟住就去參加表演咯。 明白， 你應該有搞過呢啲咁樣嘅嘢啦。 我有搞過，但係嗰陣時我係林憶蓮啊。 哇！咁厲害， 係啊，有关西蒙啦，有啊，嗰个 另外 有啊， 系 啊，系啊，陈慧娴都嚟过，好多年， 系咪好 多 佢喺街上面嗰啲表演嗰啲， 唔系去我哋 学 校啊，学 校 啊，自己 啊， 好开心，搞呢啲 show 真系好开心。 咁呢啲系你嘅自肥计划啦。咁我想问，我想问，你想请边个嘅话，系咪你哋自己开会决定噶？ 系啊， 系咪会长决定噶？ 系啊，自己好好玩，总之即系唔翻屋企，或者喺学校整到好夜。 咧，你真係好開心，即係呢啲日子咧， 冇錯， 超正，超正。 頭先你又講咗有好多，其實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都會可能喺一啲嘅學校比賽嗰度會見到嘅呢啲好風雲人物啦，係咪？咁啊，當然我哋亦都有好多以前嘅啲歌星咧，其實到今時今日我覺得咧好開心嘅，唔會有 generation gap 嘅。有時佢有某啲歌曲嘅話，而家你可能一陣間我哋問我哋嘅師打嘅話，佢哋都有聽過佢哋嘅歌嘅。呢啲就係為之歌神同埋歌后啊，係啦，冇錯，真係經典嚟嘅 ，classic 嚟嘅。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諗開嘅話，我哋嘅香港啊 classic 中嘅 classic 嘅話，莫過於真係一定有佢份啊。 係邊個咧？ 佢就係許冠傑先 生。許冠傑 先生。 許冠傑。許點拼咧？ 許冠傑先生。系啦，就系、是、许冠杰先生， 猫先生， 冇错，真系好犀利，系咪 啊？ 嗱，许冠杰咧，有好多嘅歌曲，我谂相信大家一定会唱过，同埋一定会听过。农历新年你一定会听到 财神到， 啱唔啱啊？冇错，到你有呢个嘅父亲节或者母亲节嘅时候，一定会听到嘅就系父母恩千丈。 我唱错咗，哎呀！ 又或者个放榜嘅时候，又或者叫大家俾心机读书考试嘅时候。 生歌， 温功课， 唔系人系挂住踢波。 而家都唔知几想， 老咗。 而家都唔知几想啲细路仔可以踢到啲波，系咪？所以系全部有好多嘅歌曲，我都系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到你大个少少啦，可能喺你嘅事业方面可能有啲失意嘅话，你就会听一唱《难分真与假》。 我仲以为我 入面多险诈， 好多险诈噶。 系啊，下一句先犀利啊！几许有共享荣。 哎，好难，好难。 禅伴水滴不分差。 哇，你睇啲歌词靓到爆。 系咪啊？边个填嘅大佬？ 喂，早 嚟噶。 早几个星期咧，我响嗰个电视台咧，星期日晚咧就睇到呢个《双星报喜》，即系几廿年前。 再重播翻。 系啊，我好。 边个话我傻？系咪你知傻？ 系啊，系啊，类似啦。我觉得佢哋嘅 concept 好新，有 MV 喺里边啦。虽然啲布景比较简陋啲。啲 get 可能冇咁好笑啦， 咦唔係喎，有時佢哋而家啲 get 咧，你都會笑嘅喎。 但我會覺得咧，哇嗰時真係 好前衞 嚟，你 早有呢啲 許冠傑、許冠文兩兄弟，兩個都係有學識，大學畢業，然後佢啲詞好靚， 喺嗰時候真 係 好厲害， 係啊厲害厲害， 係我哋嘅精英，甚至精英啊， 佢哋啲。奶 水大嘅都可以係茁壯咁成長 啊， 係咪啊？個底打得好啊嘛，所謂。 冇錯。 好啦，咁啊講咗有咁多有關於許冠傑嘅歌曲啦，咁啊你哋自己有冇啲咩嘅歌啊，就係好中意嘅咧？又或者就係同許冠傑你啲咩印象？ 印象 係咪就係？ 我都 係 印象。 係啊，我記得你話你好中意呢首歌。 印象啊。 係同你一啲好。 算啦，过去啦，印象模糊啦，而家 冇咗个印象。 你要再加多两个字，就系模糊。系咁啊，其实阿 Michael 又点解咁中意《印象》呢首歌咧？ 诶，好写得，即系写得出一个男仔同女仔咧，即系有时嗰种咧。即係一經經過時候，你望就好似一隻英文歌叫 She 嗰啲嘅啫，好有嗰種初戀嘅感覺。我自己覺得，唔知係馬小雲你嘅睇法。 我嗰陣時有三首歌啊嘛，就係印象啦、倩影啦，同埋印在旅途灑淚時，即係嗰個 三部曲。 三係啊 ，Form Five。 一開頭識佢嘅時候就對佢唱印象係咪？跟住佢就打電話俾佢先見到佢嘅倩影經過先係咪？跟住收尾嘅就對佢有好好嘅印象。 冇錯。 跟住到分手嘅時候就係印象。 其实是啊， 再 重又系啊，系啊，因为你三首歌好多想象嘅空间，嗰时就好中意嗰个时间。 去卡拉 OK 会唔会成日唱啊？ 诶，梗系唔会啦，因为 人在旅途耍女士，哇！人在旅途耍女士嗰时候好犀利噶，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 总之你个班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分手咧，就会成我要唱人在旅途耍女士， 喊住唱，喊住唱。 有一首歌我就会唱噶啦，就系《残梦》，当佢急独白嘅时候。我就噏啦， 即系人唱你噏， 系啊， 唔错唔错， 系啊， 好啦，嗱，咁其实我咧对于即系歌神咧许冠杰先生咧真系非常之犀利，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冇乜钱嘅，但系咧唔知点解，我谂细细个系真系中意听歌嘅，即系对于音乐系好敏感啊，会真系储钱就去买只碟噶吓，第一只要买嘅就系双星车。 情歌，我仲记得佢有一只贴纸送嘅，系一个卡通型嘅许冠杰， 咁得意 系咧， 我系咪 黑白嘅 画嗰啲啊？电 影冇错，因为其实《双星情歌》你都知道啦，其实佢系啲即系可能譬如可能讲紧《浪子心声》，就系《半斤八两》呢一套电影嘅插曲，佢自己本身嘅就系《半斤八两》嘅话，亦都有佢自己嘅主题曲，就 系 做到只即咁嘅样咁嘅。嘅嗰阵时候，佢哋会送埋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周边嘅产品咧。我记得嗰日买系有呢一个咁嘅贴纸，开心到死啊！又想贴喺呢度。又想貼喺呢度，又貼喺呢度， 係啊！最快一貼落去，掹出嚟爛咗啊！ 最後尾嗰只係冇貼啊，冇貼就出事啦，唔見咗。 係啊，一定係咁噶啦。 你知唔知我諗到個咩嘅方法咧？ 咩嘢？ 我再買多張唱片，我就為咗想攞嗰張咁嘅貼紙。 結果咧 都冇啊，因為儲唔到咁多錢啊，咁所以就最後尾嗰只就哇，成日都係諗住嗰張貼紙，我真係好唔開心。一早貼咗咪冇事咯。 係啊，但你會貼喺邊咧？貼喺屋企定貼喺本簿啊書？ 嗱，我 好興貼喺啲書度。 佢將嗰張貼咗咧，唔係嗰啲就係貼咗落去，跟住就一塊白色嘅嗰啲嚟嘅。佢係貼喺個玻璃嗰度，見 透明 透明 嘅。哇，咁正啊！ 卡通型嘅許冠傑，我好記得 嘅。貼玻璃 嘅，所以想貼玻璃嘅，就本來想，因為我嗰陣時瞓碌架牀，個碌架牀係可以望到有個玻璃窗嘅。我諗住佢就貼喺嗰度，等佢叫佢陪咗我瞓。係，跟住我瞓醒咗，我就一抬嗰度，我就見到佢。 你唔係另一邊， 但係我怕醜。 唔使俾佢望， 你已经爱上佢， 系啊，我已经爱上咗佢啦，我就会心谂啊，就话死啦，如果佢望住我瞓觉，我好似唔系几好。 系啊，未结婚啊， 我惊啊，又或者我就话踢啲屁嘅时候，我见到我肚仔唔系咁好啊，我就会谂好多呢咁嘅事，唔冇贴，到最后屘实就唔 系呀， 真系伤心 啊！ 好啦，咁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学一学嘅有关于嘅就许冠杰嘅歌曲啦，相信有好多都系大家心目中嘅经典金曲 啊！ 吓，当然因为佢嘅歌好多，咁亦都有啲系比较长咩？好似套用翻之前嗰两集咁咧，冇错啦，都系喺两个字到四个字之内嘅。 好啊， 好啦，第一首头先我有提过嘅《难分真与假》， 难分真 系咩啊？ 与假， 人面多险诈 呢首 系咩歌啊？ 吓，双星情歌， 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 浪住闪闪， 浪住 好难 咩话？ 浪住闪闪， 闪住散。 闪闪 闪闪 闪， 浪住闪闪 系啦，浪住闪闪好啦。第二好啦，第二个啦噃。咁我头先有讲到嘅就话，其实有时有好多时候佢都系来自一啲嘅电影嘅。话呢套电影真系好犀利啊！半斤八两， 哇，呢个好睇， 感觉好好睇。 攀田八碌， 唔啊，你试下。 攀田八两， 攀田八两， 诶，都差唔多， 差唔多，你差唔多。攀田八两。八两就半斤八两啦，大家差唔多啦，系咪？你有半斤，我啊八两啦。好啦，第三只啦，就 系 你同埋阿 Michael 都好中意嘅 印象。 点讲啊？ 现状， 我都知道你哋一定错。 烟囱 错， 银 个像一定系错。 烟囱 烟箱 箱 系啦，烟箱 箱 系啦，大象就太箱。 烟箱， 烟箱就系印象啦。 叶 端儿，叶端儿喺烟箱，烟箱攞命啦，即系你对佢嘅印象如何啊？咁样，好啦，第四题啦，第四题嘅就系呢一个叫做《铁塔凌云》。 哇，呢首正啊！ 我真系 好， 好 似系话听紧有咗词先谱曲噶。 你可以话呢一首亦都系佢就香港情怀系列嘅其中一首， 系 啊，因为佢真系讲到个游子嘅心声吓。好，《铁塔凌云》点啊？ 铁塔。凌云 差唔多 ，good try 到你咧。踢塔凌云， 踢塔 凌云， 凌 云 云 系啦。浪住闪闪，班件八两， 班件八两。 烟霜 烟霜， 踢塔凌云。 好啦，第五个呢个容易啲啦，第五个容易啲嘅就系因为喺农历新年，我哋一定要讲 财神到， 个名讲 财神。财神到 唔系 财仙到， 财神到， 财神 到，你三个字你啱咗一个字啊！财神到， 到 系啦，好啦，下一个都系三个字嘅歌名，呢一首嘅就系要多谢爸爸妈妈嘅父母恩， 父母恩， 我谂 万金 系啦， 父母恩， 父母系诶啱，父母恩， 父母恩 系啦，就系父母恩啦。好啦，下一个，下一个同样都系三个字嘅，就系要唱俾嗰只系读紧书嘅新生学子，点讲啊？ 学成 哥， 差唔多三个字中咗一个字，哭哎非常好，哭生哥， 哭生哥 系啦，咦肥强今日 O K 喎， 诶我今日唔系叫肥强， 系嘛今日我一阵间先话俾我知，我希望有个惊喜， 冇错， 下一个四个字嘅双星情歌，哇， 双星情歌 呢首又真系经典 啊，正啊， 哇你都咪话 撑艇仔， 系， 记唔记得嗰个女仔系边个啊？ 唔知。 我记得隐约记得好似系吕有为啊， 好似唔系， 唔系， 唔系。我做功课嘅时候，我睇紧佢嗰个 MTV 唔识嘅女仔， 唔 识嘅，系啊 ，model 可能 嚟咯。双星情歌点？ 双双一定系双啊， 双唔系双 双 双闪前歌， 闪 双闪前歌， 前 歌歌啊歌啊，双闪前歌， 前歌。 好，第九啦，哇！呢首歌我好中意嘅。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咩歌？点啊？饮翻杯一冰冻啤酒。 突然间唔记得咗添，哎呀死啦！ 一人间会考噶，杯酒当歌。 哎呀， 点讲？ 杯酒当歌。 唔系，杯酒当歌。 杯 酒当歌。 照 照， 系咪有啲难啊？今日 唔难啊， 系啊，都 OK 啊，系嘛？ 个个礼拜都系咁噶啦，我个个礼拜都系求求其其噶啦。 我又唔觉喎。好啦，最尾呢个咯噃，呢个好犀利嘅，又有电影又有歌曲嘅。 卖新奇？ 诶，唔系最佳拍档。 哇！我觉得系许冠杰去另一个， 我同意，好似《零零七》咁样，系啊，亦都系当年嘅贺岁片咧，就系得到非常之 张艾嘉、 麦嘉。 嗰阵时去海星啊，定咩星嗰啲戏院排队买飞啊， 系好多， 系 预早排噶， 年廿几就买定年初一啊， 唔可以多人买，多人买冇嘅， 冇噶啦。 嗰阵时啲贺岁片， 约女仔必须要。提早年廿九就买嚟初一， 会围住个戏院嘅排到， 呢个就系最佳拍档啦。点讲啊？ 最佳拍档 系好嘢，最佳拍档 解 争少少啫， 最佳 拍档 拍档 好啦，嚟啦噃， 好 重复一次，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印象， 印象， 铁塔灵魂， 铁塔灵魂， 财神到， 财神到， 父母恩， 父母义， 学生哥， 学生哥。 生歌， 生歌， 双星情歌， 双闪前歌， 杯酒当歌， 杯酒当歌， 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耳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嚟， 今日阿家婆来了嘅就系许冠杰的歌。好啦，第一题， 等阵。我虽然中文叫许冠强，但我系强辉， 即系 Sam 妹咁样， 冇错，你又似你啊！ 我强辉，我继续叫傻张， 好嚟啦！第一题， 你我惊我唔记得啊！ 听住， 系 边首歌喺农历新年？ 傻张，财神到， 好好。第二题，易遥歌，强 辉 就强辉。 双线前歌， 冇嘢啊！第三题，1982年嘅贺岁片， 强虚，最佳拍档， 冇嘢就系由许冠杰、张艾嘉主演，成为票房冠军嘅就系呢一套啦。第四题，难分真与假，傻张 就 系 呢一个 五四三二一。 我知道我知道，浪子心思 long true long true 先啫。 啱嘅，系啦。第五题，比喻彼此相 去 强去， 半斤班健八浪，班健八浪。 冇错，彼此相当不相上下嘅意思系乜嘢咧？叫半斤八两啊！好啦，第六题，饮翻杯。 去去， 边个阿姐？ 傻真， 傻真， 半朝当局。 背照当 过， 我当你啱好啦。第七题，听住，嘟 强开， 强开， 嘟咩啊？嘟咩啊？ 我即刻嘟一个音，你就估到我话你叻。我俾多十分你，五、四、 学三个， 答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望不见欢欣人面傻张， 傻张，铁塔灵魂， 铁塔灵魂啊！嘟 嘟。 第八题，父亲节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不 不 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但系唔好意思，都系 Michael 噶，阿傻张， 冇冇所谓。 今日咧就系、是、以一两分取胜嘅，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少数族裔长者同埋护老者从未使用主流嘅长者中心服务，即使用过嘅受访者当中，近三成人话语言障碍影响佢哋求助。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以问卷访问二百个六十岁或以上南亚同东南亚裔长者同埋五十个护老者，以十分为最有信心。超过一半受访少数族裔护老者对长者中心主流服务只系给予一至五分，反映信心不足。服务处话，而家政府为部分社福机构提供少数族裔地区大使联络服务使用者，建议有关措施广泛推行同埋恒常化，协助少数族裔长者融入社会，同时加强主流社会服务提供者对少数族裔长者同埋护老者嘅认识，提供多语言嘅社会服务资讯。在北京，国台办回应美国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的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说，美国永远奉行所谓美国利益优先，台湾不会成为例外。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甘当其子，顽固以美谋独，无原则，无底线，贴近是贴靠迎合外部势力，在卖台害台的邪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其子最终只会变成弃子，将台湾推入险境，为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曾经为漫画哆啦 A 梦、大雄等角色配音的日本著名配音演员小原乃梨子日前去世，终年88岁，葬礼由亲属举行。生于东京都的小原曾经在剧团工作，之后参与电视剧演出。他在1979年至2005年为大雄角色配音，又为未来少年柯南中的柯南等角色配音。他擅长演绎少年到性感女性的广泛角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一偏西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听日稍后同星期五风势较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3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7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4.9，跌3.2；腾讯控股365.2，跌1蚊；盈富基金17.9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3.34，跌3.2；中海油20.55，升2毫；友邦保险52蚊，跌7；比亚迪股份233蚊，跌5.4；工商银行4.41，升7仙；中移动75.4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9，日元155.12，瑞士法郎0.892，加元1.38，人民币7.276，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9367点，跌226点。港金报2251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6.13美元，卖出2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系有坏车，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系较为车多噶。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域多利道左转加多近街系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西宁街花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提翻你荃湾嘅马湾有道路工程，马湾路同埋柏林路之间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另外，红磡漆咸道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城方向近新楼街嘅快线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呢个星期日有冇嘢做啊？ 点啊，想见我咧？ 系啊，唔单止见我哋，仲有得睇唔同族裔嘅朋友表演添啊！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红磡致富都会 L 七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会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Benis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父母是小朋友的第一位人生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小朋友的模仿对象。 父母应该怎样利用日常生活向子女传递各种价值观和品德呢？ 今集和我们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的嘉宾有他。 我是李浩林，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传承好家风。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练习拍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系嘅，咁样真系几好啊！ 系啊，好醒啊！ 咪就 系 咯，大家即系大家都 精神爽利， 精神爽利。好啦，嗱呢一个嘅话，我谂相信即系大家要听一听， 好多人关注， 冇错，都有呢个头发，就系 甩头发， 好多人， 男人最痛。 女人都有啊， 系啊，女人都有。 我早一轮我都有担心，因为我就 系 剪头发， 多数系有病啊。 总之你嗰一轮唔知做乜嘢，可能系比较压力大啲。你真系 feel 到嘅 ，feel 到可能你洗完头之后嘅话，你就 炸。 你惊唔惊？真系惊噶，唔系讲笑。你一摸落去嘅话咧，薄依依嘅。 我有时咧，我冲凉洗头噶嘛，咁啊抹完之后咧，成身有几条头发，我都好惊。 咁又唔使嘅， 最紧要嗰啲系自己嘅头发， 系咯。 阿老徐咩意思啊？唔明。 最紧要系自己啲头发，系啊，有啲乜嘢？有啲乜嘢？ 有 啲乜嘢？ 有头发就唔怕啦嘛。 系啊，咪咯，嗱，唔使惊。甩头发嘅话，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嘅话， 代表咩咧？ 首先啦，中医个先从头发喺中医立场咧，就系属于叫神之华， 神之华， 神之华， 血之余。 血之余，血之余啊， 系啦，嗱个鱼呢， 鱼啊， 鱼 啊，鱼啊，鱼啊， 鱼啊， 鱼啊，年年有鱼个鱼， 哦， 系啦，即系话，一个头发系反映肾脏嘅荣华，又反映你有冇足够嘅血液滋养嘅一个表现嘅地方， 好紧要喎，咁 冇错啊， 好似好好。 所以中醫成日都講嘛，睇症咧就經過望聞問切，咁佢第一眼就會望過你個人外嘅外形啦。咁如果你一般正常，即係唔係話戴住帽或者你做咗啲咩染髮嘅，咁佢一眼望到你嘅頭髮多與少、稀薄啊、顏色啊，佢都已經開始一路評估緊你嘅身體狀況。 如果你头发少或者系甩嘅，咁系咪即时代表你个肾有事，同埋你个血有事啦？ 佢个思维会系咁谂，咁佢然之后佢会再衡量你有冇嗱，譬如话你个年龄系十八廿二，同你系七廿八八廿二，咁佢咁你个年纪系咁大嘅，咁你个肾精开始减少，生机减弱，而头发开始脱落， 就应该 咁佢都觉得合理啲， 系啊啱啊。 但系你十八廿二唔系嘛？ 老崔，你依家望我啲头发 O 唔 OK 啊？正唔正常？有冇唔系有冇少啊甩啊？ 咁枯乾啊。 但你白頭髮有另外一件事啦，係咪啊？ 咁呢個年紀一白髮又冇乜所謂。 咁又唔係有所謂同冇所謂，即係呢個都係反映住你個身體裏面嘅狀況。 你都有白髮喎， 我一定。 你又唔使咁樣拖我落水，即係白頭髮係，但係其實。 即 都可以 你去到唔同嘅階段，就即嗱，我同我髮型師都係咁講，我頭髮好多白喎，佢都話：咁你有頭髮咪得咯咁咯。咁我 嗱，我又覺得咁樣，有時白得嚟嘅話，仲有另外係銀。 系啊，哇！ 老蔡嗰啲系銀色，啊、你嗰啲系白色， 系 唔、同嘅。 嗱，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啦，如果我哋想减少甩头发先啦， 哇，好喎、 啊，我哋 抄低佢先。 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减少咧？就一定系你基本条件要做好，个肾个功能个表现系良好先，你有足。够嘅血，咁你起码个身体制作呢条头发所出嚟个要求嘅嘢，你都有啦。 嗰啲强壮啲啊，系咪？ 系啦，咁嗱，当然啦，第一样嘢咧，有啲咩成因会导致到佢即系嗰啲肾又虚咗， 年纪 血又少，系年 烦恼啊，谂 嘢 系咁用 脑啦，用脑嗱，你个职业可能系成日要谂嘢嘅， 系啊， 你系一个作家嚟嘅，你系一个要计数嘅，你成日都要思考嘅，咁你咧就自然咧。你就會一夜白髮嘅喎， 係啊， 即係你成日都會聽 到，好慘啊，好做悲哀。 有啲人去受，即係位居其上，咁佢個工作好忙，成日要負責好多咁樣嘅程序，佢不斷地用腦水過度，佢就會甩頭髮嘅。有係啦，佢 咁唔好諗咁多嘢。係 啊，我唔諗。 係啊，真 我唔捨， 唔好諗啦， 捨人間。 又唔得咁样 嗱，所以嗱，你用脑用得多，你就消耗大，你个脑水消耗多咧，就等同于好似一个头发，你得唔到个营养，佢要锁住啲精微俾个身体里边啲内脏用，咁咪焗甩咯。嗱、你生完细路，你都会经常听到有啲产妇佢会甩头发， 系 咁，但系点解佢会甩咧？因为佢生育过程嗱，现代医学就讲同荷尔蒙问题啦，但系中医学讲生育嘅現象係關個腎去所主管，咁你生育過程你都會消耗，你懷胎十月你都會有消耗， 一定有。 咁你嗰啲能量落咗去下邊，上邊啲營養唔夠，咁啲頭髮就會落咯。係 咯， 因為你個要維持翻身體裏邊個平衡啊嘛， 咁冇啊嘛。 咁所以呢個係身體係自我保護程式，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現象，話俾你聽，你再唔去補翻佢，你個身體個狀況就會變成差啦。但係往往如果後生佢去生細路，佢甩咗頭髮，佢有食翻一啲滋補嘢咧，佢慢慢咧佢又會生翻長翻出嚟嘅喎。咁所以其實就如果係一啲即係唔係病，係一啲生理因素下而產生甩嘅咧，咁佢通常都會好得翻嘅。咁但係如果係從遺傳性因素咧，又係一個問題嘅喎。即係你甩頭髮，我以前多噶，睇翻啲相，但係而家越嚟越少啦。咁但係你又冇特別話咩粗魯忙碌。不过你睇翻啲相，可能见到你个父母个基因，佢本来都系少，咁呢个就唔关你系咪甩多咗，因为你本身先天都系不足，后天你都好难变成好十分之充足，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一个遗传因素咯，咁呢个就你可以。后面尝试去帮佢，可唔可以提升嘅？ 阿老嘴唔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想追问翻你啊。头先你一开始咧，你就话用脑过度咧就会有机会用咗呢啲脑水啊， 慢慢 啦。如果用脑，所谓用脑啊，我原来谂工作上嘅，猛谂，同谂埋啲无谓嘢有冇分别？ 都一样， 一样啊！谂嘢 系咁 谂， 你个摩打系咁喺度转，就一路 burn 紧你啲能量。咁最终脑 你呢排成日谂埋啲无谓嘢啊？ 唔系，我真系想了解下啫。如果我系谂埋， 你劝人哋唔好谂埋啲无谓嘢，你会唔会甩头发？系咪仲谂唔 谂？ 系啊，惊啊！ 会噶嗱，佢最终佢消耗咗个脑水。咁個腦水嘅來源喺中醫角度咧，就係由神精所化嘅，係 咯， 係啦。咁所以嗱，精就生水。咁如果我哋腦水流失啦，生育嘅時候咧，就會流失嗰個生殖之精。咁你懷孕嘅消耗啦，你房事嘅消耗啦，你都會令到嗰個腎精咧少咗。咁你咪出現哦，頭髮個原始精微都唔夠。咁你點確定咧？嗱，甩頭髮。佢可以突然间甩得好犀利嘅，咁往往啲病人好紧张，嗱突然间甩得好犀利咧，反而我哋听落去咧，佢系好担心。 但是我们的感觉呢，这个一定是身体失调而引致、 嗯嗯、 所以如果你合及及时治疗、 嗯， 正常是应该会回到来的。 哦， 但是你 这些不用太担心。 是啦，你逐啲逐啲开始，因为个年龄啦，逐啲逐啲减少啦，佢生长又好似慢咗，但甩又多咗，呢种稀疏嘅现象出现咧，佢系会难啲。 哦，我明啦，即系甩头发嘅话，就反而嘅就系佢话俾你听嗰啲嘢， 系啦， 系啦，你去做啲嘢对症下药嘅话咧，就可能佢会生翻嘅。但如果系慢慢稀疏嘅话咧，咁就俾 就开始 咧， 系啊，同埋少年甩。 冇错，嗱，如果你系因为生完细路仔甩。因为你生完 有个原因咯， 系 啊，有原因噶嘛。 你呢轮用老多，所以甩，咁你咪之后嗰段日子你放松翻，咁你就会冇咁甩咯。 系啊， 你又揾翻啲嘢去充实翻，佢咪会长咯。但唔系，我而家随住个年龄嘅因素一路减退，咁我哋就要虽然接受呢一个系年龄因素，但系我哋都可以令到个身体点样令到个营养物质提升，减低佢嗰个衰老速度咧。咁我哋就试下第一个汤水先。 好啊，你啊， 嗱，第一个汤水咧就系用乌鸡啦， 系啊，呢啲好， 又或者咧你又可以用鱼头啦。因为你想将个药引上去，即系调翻转，平时你会煲川宫白子天麻鱼头汤嘅，咁你知道系驱头风啫，搞头痛头晕啦。但系而家咧个原理咧，我哋就系搞头发，咁我都系因为有啲血唔够，肾气虚，咁我哋用川宫白子引血上行，再。都放少少何首乌落去，咁我哋落啲红枣或者黑枣，令到个汤嗰个补血嘅能力咧提升。咁如果你系饮鱼头咁落咯，如果唔系嘅，你就落合桃咯，你都系或者落栗子咯，因为都系以补肾。 O K， 系啦，都系要补肾。 咁你鱼头落唔落黑豆噶？ 要嘅， 要啊！鱼头就落黑豆咯， 黑豆即系话将佢头先两个嘢走埋一齐，咁你就希望令到佢个补血同补肾嘅提升，咁佢个头发咧就减少啦。嗱，因为咧我哋有句词语咧就叫做血虚风燥，咁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甩头发嘅现象。当如果你个头发甩，你个头皮又好干，你个头发本来亦都好容易开叉，好干脆。其实呢个表现咧，唔单止系话肾虚个问题，仲会有机会系由于你血虚。 哦， 咁因为嗱，好多人都即系血虚，无端白事唔会血虚噶。但系有啲人可能头先讲，有啲系生完细路，佢喺嗰个生育过程失血好多， 或者手术。 手术流失咗好多，或者佢呢个妇女咧，佢有月经病，佢嚟经哇嚟咗好 多， 咁呢一种都会引致血虚。嗱，我之前曾经睇过有个病人，佢都系嚟睇头发甩头发，佢系咩成因咧？佢就话佢患过两次新冠，咁两次新冠之后咧，就明显感觉头发咧就系甩多咗，两次之前系冇嘢嘅。咁一年里边患咗中咗两次，咁点解咧？徐医生有冇关系咧？系咪新冠肺炎都会引致人甩头发嘅咧？我话其实就冇医学数据咁样去讲，只不过你新冠完个过程你要修复，消耗咗你啲能量，又病一次嘅时候，你之前都未强化，又再消耗，咁你将你个身体里边积蓄嗰啲能量全部一路系为咗康复、康复、康复。咁啊，頭髮可能唔夠曬咯，咁咪甩咯，咁樣。 咁所以應該飲啲咩湯啊，或者啲咩？ 嗱，如果呢個咧，我哋其實都係可以試下又煲啲粥食下。 好喎。 又係以前咧，我哋去就先頭先講話去中山，咁啊好多有好多嘢食嘅一個地方。咁去到有一晚咧，我哋又去食宵夜啦。又去親都要食宵夜噶，因為喺我哋隔離有檔地方咧，有啲炒粉面啦，煲啲生滾粥啊。 哇！ 哇！不得了啦！ 去到一定係要去探索體驗。 肯定要啦。 係啦，咁何況因為我哋做醫咧，日頭去到嘅時候，好多時候幫啲農民咧，我哋都照睇症。咁啊，佢哋。夜晚客氣，徐醫生，咁啊試下過嚟食粥，嗱咁啊你大家都聽下，用呢個紅棗龍眼肉煲糖蝨魚粥， 哇，甜到爆！ 嗱，這個糖蝨魚本身的營養價值很高，紅棗龍眼肉又是補血，煲粥咧嗰啖湯咧好鮮。如果你加少少肉碎，加啲姜啊，你將個糖蝨魚洗乾淨，湯好咗，跟住你加少少調味，撈一撈咗佢，然之後你就煲個粥底，放曬頭先嗰啲紅棗龍眼肉落去。咁你食嘅時候，揀少少胡椒粉咯。咁我諗你可以開胃食多兩碗咧，你面色又會紅潤啲，啲頭髮咧都會補翻靚啲。 我唔理頭髮生唔生，但你淨係飲呢個甜。 淨係聽佢講已經，我啲頭髮飆緊出嚟。 多謝曬老齊。 大家試下。 你要的胜利，留十秒，好好多谢最初的自己。痛极了，还是要争气，想要追的梦不发愿不会死，完成喜欢的事先。这个界的协助，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才过。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不可。 借晚热辣辣，哎呀，好热辣，热到融啦！ 肥强啊，做咩成地油噶？你快啲抹咗佢啦，会跣亲人噶！ 石榴姑妈，嗰啲系我热融咗嘅肥油嚟噶。 救我啊！ 哎呀，肥强知你乖，勤力做嘢。不过咧，天气太热啦，开工真系要小心啲啊！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酷热天气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工作要小心，预防措施做足免伤真。我系 Kira 陈伟璇。 呢一份工可以听到好多好听嘅歌曲。呢一份工仲会为你带嚟好多好朋友添。 譬如话我有时去探望一啲老人院或者老人机构咁样啦，佢哋做咩好似同我好熟咁样？ 系，哎，过嚟啊，德昌，你过嚟坐。 喂，我未见过你噶喎。原来喺佢嘅世界里边，我每日都听，我可能听你把声仲多过我仔。 我是 DJ 人物专访伴奏嘉宾戏曲天地节目主持人阮德昌，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播出。 喂呀，你好耐冇陪过我啦。 咩呀，咪陪咗囉，今年一二月咪陪你去运全香港囉。 吓，咁就够啦，我唔理呀，下两个月我要你陪我陪我陪下我啊。 Hey baby， 仲有我哋陪你陪你陪陪你㗎嘛。 香港电台继年初开动流动直播车，到处 pop up live 之外， 嚟紧嘅八月九月，六大电台频道热到弹起，落区陪你。 记住记住，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神马跑马。 Hello， 我系太极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吃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风骚快活人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十二点新闻财经交通消息即刻送上，翻嚟我哋由风骚斯打同你一齐玩，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系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斯达， 喂嚟啦，风骚斯达。 各位听众早晨，唔安啊唔安啊，系咁多位听众唔安啊，系风骚斯达 Queenie， 欢迎风骚斯达 Rachel， 欢迎你，仲有 Hello 大家好，我系斯塔， 斯塔嘅斯塔， 冇错啦。好，咁今日咧，当然啊，我哋要讲嗰啲就系年青人嘅嘢。 好， 冇错啊，今次咧，我哋想讲呢个友谊嘅断舍离啊。 哇！ 即系咧，近年好兴断舍离呢个 term 啦。 系啊， 其实咧，人际关系亦都需要作出断舍离嘅。 需要嘅。 咁人越大咧，会去到一个阶段，可能都会失去一啲朋友，有可能会多翻一啲新嘅朋友啦。 冇错。 学识处理人际关系咧，可以令自己活得更愉快啦。 系嘅。 咁不如我哋分享一下我哋各自而家嘅朋友嘅現況啦，即係我同 Queenie 而家係即係可能啱啱脱離求學階段咧，會失去一啲中學或者大學朋友。 點會啊？因為 keep 住噶嘛。 唔係咯， 其實咩？ 其實都即係嗰種嘅 keep 唔 keep 住咧，唔係話因為反咗面定係咩嘅，係純粹因為大家都有各自嘅生活，即係譬如大家嘅大學都可能不一樣啦，可能有些就會在外國求學啦，有些就會留在本地啦，咁自自然然大家的行程都會比較忙，所以就少了聯絡咁樣。我就大部分都是呢個情況，因為我自己很好彩嘅，我幼稚園、小學、中學都是同一班人嚟嘅，因為我嗰陣時讀書係直升嘅，咁就 即係打成一片㗎啦，個個都好熟㗎啦。咁、但係去到要升大學嘅時候，因為好多嘅朋友都去咗英國啊、去咗澳洲啊、加拿大呢啲地方，咁、某程度上好似得翻我一個喺香港咁樣，咁、所以就同咗呢一班以前好 friend 嘅朋友就有少少失去咗聯絡咯。咁但係間唔中都會，譬如大家嘅生日啊，或者係一啲咩喜慶嘅日子啊，都會喺個 group chat 嗰度發個短信啊咁樣。 我想問其實你呢一樣嘢係被動斷捨離嚟嘅喎。 都 唔係主動斷捨離嚟嘅喎，只不過因為個環境變咗，又或者就即係大家要升學啊，所謂嘅斷捨離嘅話，有主動噶嘛，即係等於你執嘢嘅斷捨離咁樣嘅，就係你自己決定有啲咩嘢你要掉咗佢，或者有啲咩嘅話，我唔想再見到啦咁樣，你去掉咗佢噶嘛？呢一種其實都係某種嘅斷捨離嘅方法。 但我會覺得呢樣嘢，即係可能我諗得好 deep 啦，呢件事我諗得好深嘅，因為我唔會話完全全歸咎佢係一個被動嘅斷捨離，因為我自己咧有啲同外國嘅朋友啦，我哋都会仲系 keep 得好密嘅，虽然我哋喺即系两个唔同嘅地方，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呢个系睇下你自己本身愿唔愿意去继续维系咯， 系嘅， 咁所以我唔会话完完全全佢系一个好被动嘅断舍离，纯粹系一啲好被动嘅因素导致咯，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冇坏或者冇好，即系正正常常嘅，即系会 keep 到就 keep 到咯。 系，我想听嘅系男朋友断舍 离，都好啊，我都想听 重点啦，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 有冇搞错啊？嗱 ，Sita， 主持人自己讲先。 啊，呢啲我哋唔识， 你哋分享先啦。 咩啊？ 男朋友嘅咩？ 感情感情啊，断舍离，因为感情咧对于你嘅影响可能仲大啊，即系佢嘅令到你开心或者唔开心咧，嗰个起伏仲大。 嗱，我补充先，即系读大学咧拍拖真系好正常， 但 系大学。大學畢業之後分手都好正常嘅，即係正常個不即係係啦，你補充啊。 係，我而家仲讀緊大學，所以我仲未進行到呢個大，因為畢業而要斷捨離嘅呢個。 即係而家係 Jaren 現在進行式。 係係啦，而家仲拍有另一半嘅。係啦，有嘅。 你 係。 切肉不離皮， 我感情好穩定嘅，你唔好離間。 係咯，佢未離就唔好同佢講斷捨離。 我離間你，你貴姓啊？ 咁Sita咧，你自己覺得咧，譬如可能係朋友啊，或者係男朋友啊，咁我想知道嘅就係年輕人，即係究竟你哋係點樣去即係揀咗啲朋友啊？都係諗住以後都唔會話即係會多嘅機會，大家會喺埋一齊。 同埋我想問埋，即係你有男朋友咧，你會唔會同你啲女同學啊疏離啲㗎？ 先講咗朋友先啦，即係我中學同埋大學都本身有一個圈子喺度嘅，但係一升學咧就會唔同曬，好似大洗牌咁樣樣。其實嚟嚟去去嘅原因都係可能自己嘅性格開始唔同咗，即係見長大咗個性格開始唔同咗，成熟咗，但係有陣時可能大家嘅諗法唔同咗，就覺得既然我嘅諗法都唔同，咁不如就咁就算啦咁樣樣。 你瀟灑 喎，不過係一個自然嘅疏離， 係啊係啊， 但 又或者 咧， 去到大學嘅時候咧，有陣時可能喺學業上嘅追求唔同咧，即可能佢哋係覺得唔使太緊張，即係唔使下下都爆四嘅，但我係覺得我係中意呢一科，我係想做呢一行，我就要。好 俾心機， 係啊，好俾心機，好專注，做到最好咁樣樣。佢係覺得唔使咁緊張啊嘛，咁樣。咁我覺得，既然大家嘅諗法個態度都唔同嘅，咁不如就唔分開一下咁樣樣，就唔即係我費事帶到大家咁多衝突啊，影響感情就唔好啦，係咪？ 你個情況應該係真係保持遠啲嘅距離咯，即係未去到話唔 friend 嘅，只不過冇以前咁 friend 嗰種咯。 係啊，即係唔會大家上堂都喂，不如一組啊咁樣樣，就覺得既然大家諗法都唔同，不如就我同翻啲即係都有追求嘅人一齊一組咁樣，大家會仲開心啲咁樣樣咯。 其實我覺得朋友同愛情咧都係差唔多嘅，即係有時係會有啲toxic 嘅 relationship 咧，係有啲行為出現咗就係一個警告啦。咁其實我都係好好彩啦，由中學開始就好穩定嘅圈子啦，去到大學有好好嘅朋友啦。但我係去到出嚟做嘢呢一兩年，上年就真係第一次覺得我要主動去斷捨離一啲好親密嘅朋友。 點解咧？ 點解咧？係因為可能有嗰個朋友係會即係成日無意間喺度串你啊，笑下你啊，但係佢會用一個好似～ 講笑嘅方式去包裝咁樣咯。 誒，或者好似我平時 係咯，但我想問， 其實我想疏遠你好耐。 如果嗰、那個當事人係唔介意噶嘛？ 但如果你係好 覺得我唔介意，傻嘅你都。 但係咧，仲有啲人係好朋友先會 make 呢啲 jokes 嘅喎。明白，但係即係如果係真係去到人身攻擊啊咁樣，如果我表達咗係唔中意嘅， 哦，即係你表達過唔中意， 講俾佢聽唔中意， 佢都繼續。 係啊，有個例子係因為我本身有啲耳鳴嘅，由細到大，所以我唔中意好嘈嘅地方。係啦，咁佢可能會有時我哋去 party room， 佢就會借啲會話 你姐有冇事啊？嗰啲 唔係佢話我即係我話不如細聲啲啦。佢就話咁嘈，你唔好嚟唱 K 啦咁樣嗰啲。又有時可能會話即係可能我哋一齊成班人做嘢，佢播一啲播歌粉粉聲，我又話我想細聲啲，佢就話即係可能有人問我可唔可以大聲，佢唔得㗎，問下 Rachel 睇下 佢唔中意㗎， 睇下得唔得啦。即係佢唔係用一個直接話你嘅，但係佢會係一個好似 串 下 串 下，就慢慢會令你係啦，慢慢令你會覺得好似個自信感會。下降啦，同埋好似越嚟越細咁樣，你唔夠膽做自己啊！ 我想問下男仔定女仔嚟噶呢個人？ 女仔啊 ，女仔反而會咁樣樣嘅， 會係啊，有比較啊嘛，有時大家係咪啊？有時可能係來自嗰啲就 jealousy 又唔頂嘅喎。 哦，是啊， 會唔會啊？係咪啊？即係大家有 時係可能佢有另外一種朋友，即係我聽過啲朋友係會斷捨離，有啲朋友係佢會挫敗你嘅，你想變好嘅時候，佢會係咁去攻擊你咯。即係例如當你減緊肥，咁可能我都試過減肥，可能嗰排咧就拎埋個磅出街磅嘢食咁樣啦。 唔係啩？ 即係其實 食之前要磅 下，咁真係幾乞人憎。 我都即刻疏遠你啊！ 同你真係食 buffet， 你竟然就～放一啲龙虾几多磅先，就计下卡路里几多先。 哎呀，哇！你个只咁重， 唔系，但系有啲系玩下系 OK 噶嘛，但系有啲系真系喺度，佢系唔想你突然间，即系咧有啲心理学嘅研究显示系话。佢唔想你突然間優秀過佢啊，佢焦慮啊，所以咧佢就講啲説話就嚇你咁磅得唔得噶？食埋曬啲冇味嘅嘢。 我明白你講啲乜嘢嘅，因為其實有時咧，我會覺得你要問意見嘅話，千祈唔好問嗰啲好熟嘅女仔，又或者就係即係你自己身邊嘅女仔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有時我都有咁嘅心理嘅，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唔想佢好。咁但係咧，又要喺佢面前度扮好好。當然問你意見嘅時候，就明明佢著一件衫好醜樣，你想好靚啊，係你先至著得到嘅咋。可點啊？係嘛？好啦，你買啦咁樣。但其實佢出出嚟好核突，你就好開心，你就覺得佢贏了。 你哋三個千祈唔好問啊 Sarah 嘢啦，知唔知啊？ 我覺得嗰啲係女仔之間嘅，有時有一啲嘅，即係咪啊？係啊，一啲咁樣嘅 jealousy 有冇啊？係啦，迷你嘅 jealousy 咯，好少嘅啫，但係有時都會嘅，就係唔知你嗰種係咪呢一隻？ 我自己有一個經驗，有個 experience 係同 Rachel 少相似嘅。雖然我同對方已經冇話即係好 close 啦，但唔係話完全算去到佢咁 extreme 嘅，即係冇去到咁嚴重嘅，都係有少少嗰種係基因於我係一個即係本身我都要俾少少 information 俾大家，就係我係一個唔係話特別會識得睇人面色嘅一個人嚟嘅，我係一個即係我係好中意做所謂做自己咁樣，即係 of course 有啲情況唔好亂講嘢，咁我都會明白嘅。咁但係純粹我就覺得你出得嚟同人 social 啊，咁你最重要都係 show off 你自己最舒服嘅一面，係最擅長嘅一面。咁但係我嗰陣時嗰位朋友就係好驚嘅，成日都叫我：哎呀，你唔好講嘢，你失禮曬啦咁樣，即係你唔好講啦，你靜啲啦咁樣。哎呀，你做咩咁樣講啊？咁但係一開頭我唔明佢，即係我話你作為我個朋友，點解你唔可以俾我做自己？幾咧？咁嗰陣時係有嬲到嘅，咁但係後屘我再諗深一層，咁其實佢係因為佢係一個好怕得罪人嘅一個人嚟嘅，咁都同佢以前嘅某啲嘅經歷有關，咁。價值觀上我哋係的而且確唔同，咁但係起碼佢而家識得了解我點解我會中意做自己，而我都理解佢點解有陣時佢會比較謹慎啲。咁我哋冇話去到再好似以前咁 close， 咁但係起碼我哋冇話係一個係冇 hard feeling， 冇因為一個誤會而疏遠咯。咁而係我哋都頗自愿地啊。 即係純粹係有個共識咁樣 from afar， 即係我希望你之後都過得好好，你都希望我過得好好。 好啊，起碼你會諗到一步，即係佢點解會咁講咧？咁樣 係啊，嗰陣時我係好頂唔順噶，即係我同人講啊，我買咗支唇膏好靚啊，咁樣係即係譬如我會講一個係咩牌子啊，咁樣佢就哎呀，你唔好講得咁大聲，你咁樣搞到人哋唔開心。哇嚇！我同人分享我買咗支唇膏有幾唔開心， 邊個唔開心啊？ 但點解佢要咁講？即係佢係嗰啲哎，下次唔帶你出嚟食飯啦，影衰曬嗰啲。 唔係佢個感覺上覺得我想你好，係咪啊？即係我想你好，你冇喺人哋面前嗰度即係講話買嘅牌子啊，點點咁啊，驚你咧就喺其他人哋面前人哋唔中意你。 係啦，就唔好你唔好成日 show off 啦咁樣。係啊，我真係買到啊嘛，咁我好開心。 我知啦，因為佢平時佢自己係咁樣做嘢，佢唔會講，即係佢唔會係講自己唇膏咩牌子啊，唔會講，因為佢成日驚人哋講咧佢 show off， 所以佢就想你都係咁樣。 係啊，咁我 from 而家我會明白佢嘅，純粹嗰下我就會好唔明，好唔了解。我純粹我嗰下好開心啫，點解你唔俾我開心啊？ 嗱，我哋見到咧就其實咧，琴日你哋 send 出嚟嘅咧，有一啲嘢都幾得意嘅，講緊話就斷捨離嘅朋友有啲咩嘅特徵， 係啊， 係咪啊？係啊，其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嗱，首先你有講過嘅就係話，只係向你衰索嘅朋友， 係啊，有 唔係有來有往？ 有冇聽過索取者呢個 term？ 我有啊， 有啊， 有啲人係響你。 有啲人就係索取者， 係翻出嚟嘅， 係啊，最大嘅就係情緒價值嘅索取咯，即係例如當你樹窿係咁掉啲負面情緒俾你， 健身就身啦，健身就身， 唔係身係冇問題㗎，但可能當你一轉講翻自己少少，啊，其實我都有啲嘢唔開心，即刻就 係唔好意思 ，Rachel， 我趕住走先啦，要 變翻嚟 咁，就即刻 即係單方面嘅， 單方面嘅。咁呢啲會係好攰咯，即係你好似同佢見完佢，你啲 energy 俾佢拎曬。 我同意，有時候有啲人咧，唔知點解咧，你唔可以見得佢多噶。你一見完佢嘅時候，你好似俾佢所有嘅嘢咧扯走曬咁樣， 變得好負面。 係啊，變得好負面，同埋好攰噶。我好怕嗰啲人嘅，你 feel 到嘅，佢嘅 energy 同你係唔啱嘅，但係佢吸走你嗰啲好嘢。 同埋我都係嗰啲幾 F 嗰啲人咧，即係共情能力幾高嗰啲，即係 有 F 啊。 人哋講啲負面嘅嘢，我會一齊 F 咗，我都會。 你要拉低埋， 拉低埋，之後到我講嘅時候佢又唔聽喎， 係啦，冇錯，所以好嬲啊！好啦，另外仲有就係不斷掟嗰啲負面情緒俾你嘅人，係咪啊？係 啊， 係咯， 其實同上面嗰個差唔多 啦。係啊，另外就係長期打擊你嘅自信嘅，唔 supportive 嘅，同埋嘅就係唔 encouraging 嘅。打擊你嘅自信係頭先啊， 係 啦， 我自己 Queenie 講咗啦， 就係咁 啊嚇。另外呢一個我覺得都冇乜問題啊，背後講其他朋友壞話。 你哋我聽到你哋成日都係咁啦。 我冇喎，一定 唔係我個人比較直接啲，我唔會喺背後，我當面同你講。 當面 呢個我欣賞。 你覺得呢個有咩問題咧？其實一定係咁㗎，喺 A 面前就講個 B， 阿 B 面前講 C 㗎啦，唔得啊！ 如果你哋係同一個圈子。佢講第二個朋友壞話，你 OK 咩？ 嗱，我只會覺得嘅就係話，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就預咗佢一定會講我， 係啊，所以 我亦都會講你，咁咪好公平咯？你唔覺得好公道咩？咁 即係你講我， 係人都講你，明唔明啊？ 唔係，俾一個情景題你，即係 for example。小強同 Michael 講，呀今日真係好煩啊，即係靜雞雞講，但係當面就話，哎呀你點啊，你過成點啊， 係咯， 你 覺得 好假， 你 覺 得好 假咩？ 唔覺啊。 喂，呢個我哋成日都係咁嘅喎，呢個係唔係情景，係事實題喎。 唔係，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喎，呢樣嘢係嘛？ 唔係，我頭先聽佢哋講咧，佢哋畢竟都係年紀細啊，即係頭先佢哋關注嗰啲友情啊，嗰啲嘢咧，佢哋好著緊。 即係慢慢知道成人世界就好多 事 咧， 譬如話， 你哋睇法。 成世界 即系唔联络咪唔联络， 系啊， 就 系 咁。 Sita 咧，你觉得点样呢样嘢？你接唔接受？即系成日都喺人哋背后讲人哋坏话，嗰啲唔得，我掉电视嚟。 我觉得讲坏话就还好，但我觉得要睇你讲乜嘢啦。即系如果纯粹讲，即系譬如话，我觉得你今日着衫真系麻麻地，但系我 真系咩？ 唔係，今日 方便講咪好咯。 即係純粹係講啊，譬如你今日嘅衣著啊，或者你今日嘅妝容嗰啲，我覺得係冇乜嘢。 意見性嘅嘢。 但如果你真係好講佢人格啊，或者係人品嗰啲咧，即係講到你好衰，都係轉個頭同你好 friend 攬頭攬頸嗰啲，我就覺得 嚇 點解要咁講？ 即係我哋講緊呢種，講緊呢種， 即係睇你講嘅壞話嘅程度係邊度咯。 即係你應該話，如果你真係唔中意一個人嘅話，你應該係當佢個面嘅話，你都要表現得唔中意佢，係嘛？你唔好喺佢面前 度，即係瀟灑啲表現出你對我嘅討厭。 唔係，我學咗一個方法咧，係即係我上網睇啲人 formula 點樣可以表達不滿，就係你指出佢嘅行為之後咧，即係例如好似 Queenie 頭先。 唇膏嗰個 case， 你就同佢講，我每次拎個唇膏出嚟，之後咧你都會咁樣話喎，你就話，我明咧你係出於善意嘅，但你我就會表達我嘅感受咋，但你每次咁講咧，我都好唔開心。之後咧你再講你期望佢點，我希望你下次唔好再講啦。咁我覺得用呢個方式直接正面咁同佢講，好過你喺背後或者擺喺心入面咯。即係我覺得真嘅朋友係應該講出嚟咁樣咯。 真嘅朋友係可以嘅，係可以咁樣嘅嗬。即係有時會真係會講俾佢感受嘅啫。其實你頭先咁樣講嘢，我唔開心咯。我唔中意你咁樣講我咯，咁但係其實唔係個個都係好朋友嚟噶嘛，係咪先？你講得呢啲咁樣就唔使斷者離佢啦。 我真係覺得，即係佢哋少女咧嘅諗法真係唔同。 係啊，咁我哋頭先講咗咁多啦，我就覺得好嘅朋友就係開心嘅時候可以一齊分享喜悦，傷心嘅時候可以陪伴對方啦，同時亦會互相尊重，可以放心咁喺對方面前做自己嘅。希望大家都揾到自己嘅好朋友、好閨蜜，送俾大家 Super Girls 嘅閨蜜專用。陪我到心声，陪我到可以，陪我去追追那个自由的梦，陪我看展览，陪我在电影的主角，忽然望着落日特别有感触，一分钟一个小急走电话。纯粹的心生养性，饮饱吃醉，闹事别行近，要守规矩，我要成团闺蜜，陪我去影相散货，谈谈心偷偷望路人，猜猜你我谁够运，陪我玩占卜，陪我睇歌舞，陪我去亲亲每片善良土地，陪我看星空，陪我写下半生剧情，相信此刻放心，青春不老的。一分钟一个小酒店房，可以不怕装饰超对梦。电影香格拉底窗帘一透光，惊到三尺天棚大声浪。一次两晚一世事实的途中，可以激发出完美碰撞，甚至可以无言但凝望。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采取反非法劳工行动，拉了36个手持俗称行街纸的非华裔男子，他们涉嫌借用他人注册账号做外卖员，并且用非法可移动交通工具送外卖。另外拉了7个涉嫌借出户口的人，他们涉嫌诈骗和串谋诈骗。行动中警方检获36架电动单车。警方话已经要求区内屋苑大厦保安员需要登记外卖员身份，同时亦都已经同外卖平台开会跟进，改善账号的身份核实程序，从源头堵截。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观塘分校近山边位置检获化学品案，消息指警方拘捕的人数增加到四人，年龄介乎13至15岁，都是居住和就读在九龙东。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受访少数族裔长者和护老者从未使用主流的长者中心服务，即是使用过的受访者。当中近三成人说语言障碍影响他们求助。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去年11月至今年4月，以问卷访问200个60岁或以上南亚和东南亚裔的长者和50个护老者，以10分为最有信心。超过一半受访少数族裔护老者对长者中心主流服务只是比1至5分，反映信心不足。服务处说，现在政府为部分社福机构提供少数族裔地区大使联络服务使用者，建议有关措施广泛推行和恒常化，协助少数族裔长者融入社会，同时加强主流社会服务提供者对少数族裔长者和护老者的认识，提供多语言的社会服务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一偏西风，今晚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和星期五风势较大，星期五和周末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61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42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76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15元，跌3.1。腾讯控股365元，跌2.2，盈富基金17.91，跌1.1，恒生中国企业63.34，跌3.2，友邦保险51.75，跌1.95，中海油20.6，齐升2.5，比亚迪股份233元，跌5.4，工商银行4.42，升8仙，阿里巴巴74.45，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54.89，瑞士法郎0.892，加元1.38，人民幣7.276，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9173点，跌420点。港金报2251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5.88美元，卖出241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7月28号星期日下午2:30，红磡致富都会 L7 中庭隆重举行。 届时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李志刚， 联同爱心大使冯允谦、黄淑曼同埋 Vinnie 一齐关爱社区，认识多元文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完结篇。 林坎终于认清自己，不惜牺牲前途，更改立场，从成功的辩护律师变为代表赵寻应讯。法庭上，他深刻剖析受害人被性侵时无法勇敢说不的原因，公义最终又会不会得到伸张？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完结篇，星期一、二、三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由2024年起，法定假日会由每年13日增加到14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圣诞节后第一个周日，即是今年的12月2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二辑第一集。 哎，唔该，埋单。一碗三餸麵凍檸茶幾多錢？ 好啊好啊，一碗三餸麵凍檸茶，38元啦。 OK， 100。 找錢先嚇，嗱嗱嗱，數數佢嚇，唔該唔該。 喂，老闆，你找多咗10元俾我啊？ 哦，咩咩？睇過。唔好意思啊，唔好 数清楚啲啊嘛，找多俾人就唔好啦。 唉，冇所谓啦，几十年老街坊争我少少，唉，10元8元有乜所谓啊？就算当我请食都冇所谓啊。 好好好，走啦，好啦，生意，再见， 拜拜拜拜。唉，哇，10点咁滞，9点几10点，头 check check， 唉，做足一日，洗埋冻碗，收档。 哎，老板，有咩好嘢食啊？肚饿啊！ 啊，唔好意思啊，收档噶啦。 喂，有冇搞错啊？我嚟帮衬你，你话收档？ 哦，唔好，哎，系你啊，你真系啊，吓死我啊！阿慧，做咩咁好嚟探我？ 阿哥，啱啱响上海度翻嚟，咁即刻过嚟探你啦。啊，谂住帮衬你嗌碗四餸面，嗱，加牛腩加时菜啊。你又话收档、啊，你话做兄妹，个每日饭都未食啊，你都唔肯整俾佢食，有冇阴功啊，哥？ 我唔够瞓啊，我温下温下，得啦得啦得啦，我整碗惠儿公主面你食。嗱，系你啊，先有啊，第二个都冇啊，加钱都冇啊。 OK， 嗱、okay ，多餸多汁，仲有啊。去粗面啊！ 知啦，长气。 我攞支汽水饮先。 啊，几俾钱啊？ 得啦，小气鬼。喂，阿哥啊， 得唔得啊？ 你果然劲啊！我冇督促你啊，你啲出品咧都可以 keep 到老豆嘅水准。冇做坏揾记嘅招牌，正啊，好味啊！ 我哋揾嘅稳中求胜啊，喺呢个彩明村嘅嗱，几多年啊？50年啊，老豆到而家真系做到不是浪得虚名啊！喂， 咁啊，50年咯， 梗系咯， 时间过得真系快， 梗系咯 吓。系大佬，你今年60啊，定出年60啊？帮你做大寿， 你睇下你啲记性，我58咋？ 58做咩？ 嗱嗱嗱，唔好搞嗰啲咩大寿啊，嗰啲劳民伤财，千祈唔好食餐饭算啦、 啊。好啦好啦，咁你等我安排啊。咁你系咪8月15啊？8月15号？ 哎，我真系唔知、啊，你问得我真系农历7月初7。 咁就系新历几时咧？吓， 唉，我晕啦，阿哥啊，边个人会仲讲旧历噶？咁、哦、老土嘅咩你？ 咁冇办法啦，阿老妈子净系话我听旧历，佢冇讲新历，咁我点知道新历系几时啊？ 嗰阵时读书翻学唔使填手册嘅咩？嗱，我唔信你冇填。 有，咁咪就系写翻七月七号咯。唉，好求其啊，又唔会 check 你嘅。 阿哥啊，咁你嗰阵时系读到几多年班冇读啊？ 读到五年班，五年班上学期就冇读啦。 我记得你嗰阵时读书成绩 OK 噶，嗱，年年全级考十名内。 系噶。 咁你之后有冇唔开心啊？ 唉，而家咁多年咧，咁多年啦，隔咗仲点会唔开心？系咧，你无端端提呢啲做咩？ 哦，冇问下啫。 讲真啦，嗰阵时阿老豆病得咁紧要，你读咩书啫？我唔出部队帮手，你啊，边有饭食啊？吓、啊，我哋边有钱交租啊？瞓街都得啦。 辛苦你啦，阿哥。 咁又唔好咁讲，屋企生意都系份工啫。咁老豆生前整嗰啲车仔面整得咁好味，哇！嗰阵时你知唔知啊？啲学生师奶啊排晒队帮衬啊！唉，咁又几廿年啦。 咁有冇谂住退休啊？ 退休？诶，边度呢啲嘢啊？我哋啲贱骨头冇嘢做啊，周身病痛啊。退休啊？除非你哋有人肯接手啦。 唉、哎，你唔好玩啦，哥、啊。我都唔识煮嘢，又唔识搬嘢，又点帮你手啫？ 是但啦。嗱，呢度咧每朝好多老街坊嚟帮衬嘅，咪又当有个地方大家聚下脚咯。系啦，喂、嗯，你今次留几耐啊？啊！听晚有冇时间啊？不如咧，我煲个冬瓜老鸭汤你饮咧，好好噶。你夜晚嚟铺头饮好唔好？ 好啊，好耐冇饮过你煲嘅汤啦。 嗱，系咁咧，就早啲收铺翻屋企，我揾你啲老陈皮出嚟，帮你煲定呢个汤啊吓。 我帮你收档。 好，喂，未俾钱。头先我讲咗，诶，快啲找数啊，食嘢唔使俾钱。 俾咪俾咯，嗱，一嚿水又唔使找啦。 多谢晒啊！ 喂，边位讲嘢？ 阿姐啊，姑姐啊，你喺边啊？ 姑姐，你翻咗香港啊？我好挂住你啊！ 你嗰边咁嘈嘅，你又出咗去玩啊？ 唔系啊，姑姐，我同朋友做紧网上直播 啊！ 你做 KOL 啊？ 系啊，我朋友喺韩国咧搵到啲好正嘅化妆品同埋护肤品。喂，你今次留香港几耐啊？我攞啲俾你试啊！你帮我拍啲用前用后嗰啲片俾我得唔得啊？ 我都几廿岁人啦，你嗰啲 product 唔啱我呢个年纪噶啦。 点会啊，姑姐，你睇落最多咪30多啲。你唔讲啊，根本冇人知道你死到蚊啦！ 喂，咪想我闹你啊？ 唔系，sorry， 讲翻啲正经嘢啊！我咧约咗你老豆，听晚咧就翻尹记嗰边咧就饮翻碗汤，食下饭。嗱，你一定要嚟啊！你如果唔系嘅话，姑姐嬲噶啦，以后唔睬你噶啦。 听晚啊，听晚唔得啊 ，sorry 啊，姑姐。 你听日有咩做嘅啫？倾大生意定系约咗男朋友仔啊？ 两样都唔系。 咁即系你唔要姑姐啦，你唔理姑姐啦，系咪啊？ 冇啊，我听晚真系约咗人倾嘢啊。 喂，我真系想问你，你究竟有几耐冇同你老豆食饭呢？ 唉，唔好问啦，唔记得啦。 你真系冇心肝噶你。咁你上次同你老豆见面倾下偈食下饭嗰啲几时啊？吓？ 唉，冇问啦。 你唔好咁样窒啊！同姑姐讲， 过年，我记得过年有俾钱老豆买嘢食。 唉，我唔理啊！嗱，听晚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翻嚟同你老豆同埋姑姐我食餐饭，知唔知？ 好啦，姑姐、啊， 乖啊！你好细个啊，而家仲扭计啊？吓，嗱，听晚啊，一定要出现，系咁，拜拜。 好啦，拜拜。 我嚟啦！ 喂，哇，咁早嘅喂，未得啊，未搞掂啊，啱啱先蒸落个龙趸仔啊，等多几分钟先食得啊吓！ 哇，咁香嘅， 哇呢个表犀利， 你仲整咗啲咩餸啊？ 系啊，我整咗你最中意食嘅莲藕炆猪手啊！哇，炆到淋晒，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嗰阵时咧？我啊整亲呢样嘢，你起码食。一碗啊，唔系两三碗啊，三碗饭啊， 阿哥，你好似记错咗， 我记错咩？ 中意食 莲藕炆猪手咧系你个女阿芝啊，我系中意食你整嘅虾干蒸肉饼啊，真啊你真系，咁都记错就怪住个女吓。 系咩系咩？啊系，冇错冇错，得，下次我整翻虾干蒸肉饼俾你食。 唔系梅菜啊，虾干啊。 知 虾干啊。嗱，我琴日就打咗电话俾阿芝啦，咁就话咗我今晚咧就翻嚟搵记就同你食饭，咁我咧有叫佢翻嚟嘅。 佢点讲啊？翻唔翻啊？啊，咁不如。等埋佢先开饭啦，嗱，我谂你唔肚饿啫， 我好肚饿啊，嗱，就嚟屙都晕噶啦， 我落个面俾你食住先，顶住个肚，好冇？ 冇，我饮翻碗汤先， 好得，嗱，我即刻就笔俾你饮，你等等下， 大碗汤，大碗渣，唔该， 知道，哎，即刻笔。 阿哥啊，我睇新闻咧，政府话好似要落实拆咗呢个彩明村啊，咩改建做一个新型嘅屋村，你谂住点啊？ 咩点啊？ 喂，阿哥啊，你有冇心听我讲嘢嘅啫？ 听紧啦。 阿哥啊，我哋食住等阿芝啦，你唔好咁心急。 我咩心急啫？佢中意翻唔翻？迟咗翻啊，唔留俾佢添啊，我哋食晒。 嗱，你话噶？嗱，咁我夹多嚿猪手。你咧就炆得好冧嘅啦，好有味道。 喂， 我拣够大嚿啲嘅猪手先。 哎呀，你大嚿啲唔啱你呢个年纪嘅，你梗系细嚿噶啦。 我呢啲中女梗要食多啲骨胶原噶啦。 你留翻啲俾阿芝啦，你咁大个人，你同细路女争嘅，你留翻啲俾佢啦。 我系你阿妹嚟噶，阿芝30岁都嚟紧啦，仲细路女。 姑姐。 阿芝翻咗嚟啦， 老豆， 翻嚟，喂，洗手，你姑姐咧就嚟食晒啲餸，快啲埋台，嚟，我攞个筷子俾你， 我食咗饭啦， 吓，食咗饭，你咁你翻嚟做咩啊？ 得，嗱，翻嚟饮碗汤都得嘅啫， 唔啦，好饱啊， 你老豆啊，特登为你煲咗最中意饮嘅咩汤啊？ 哦，咩汤都好啦，唔紧要啦，阿妹，你中意又饮啦吓。唔留过嘢啦，饮两碗啦，好唔好？ 我饮咗三碗啦，我饮唔到啦，系 咯。唔饮算啦，唔饮，大家唔饮算啦。 阿芝啊，你过嚟陪姑姐饮碗汤啦，倾下偈好唔好？ 好啦，不过我真系好饱啊。 得啦，我有佢笔。 喂，你笔咩啊？唔好乱搞我厨房啊！ 得啦， 姑姐，我同你入去笔啊，我就系要汤唔要渣。 哇，成十点咁晏噶啦，喂，走啦， 你先走先啦吓，我洗埋啲嘢先走啊吓。 好啊，姑仔，我同你一齐走啊。 吓，你坐多阵先啦，同你老豆倾多句啦。 啊，老豆走啦。 啊，喂，咪行住， 姑姐啊， 听啲嚟。 咩事啊，老豆？ 我头先好似听到你咁样咳两声，嚟，唉，啲陈年果皮啊。攞翻嚟冲水饮啦，好有效噶，饮完包你舒服晒。 我唔饮呢啲噶，姑姐啊，姑姐你有两声钳钳，你攞翻去饮啦。 喂，贵嘢嚟噶，我自己都唔舍得冲嚟饮啊。唉，知道嘅。 系咯，代好佢啦。你咧老豆好自私，咁都唔可以俾我饮吓。 哎，乱噏啦。哎呀，阿芝啊，你搣少少俾阿姑姐啦，搣几快你啦，翻去冲水啦。 好啦，多谢老豆，拜拜啦，姑姐行啦。 好啦，嗱，自己小心啊，得闲翻嚟啊，吓啊。 喂，阿嫂呢度啊， 阿妹，哎呀，唔好意思啊。啱啱我会咧开耐咗，所以我迟咗 ，sorry 啊！ 阿嫂，你真系劲嘅啫，成个女强人咁款嘅。 喂呀，我同你阿哥离咗婚成十几年噶啦，做乜仲叫我嫂啫？叫得人老晒，你改下口得唔得 嘅 啫？ 惯咗啊，都系嗰句嘅啫。 哎呀，唔讲住啦，好肚饿，嗌嘢食先啊，睇有咩食。 成三点半，你唔系未食饭啊嘛？ 我得闲死唔得闲病啊，最衰啦！间公司细细咁样啊，真系唔争气。如果唔系嘅话，我唔使咁辛苦啦。唔该，一杯热斋啡。 阿嫂，你又话想食嘢，唔一齐叫埋先嘅？ 嗯。看到啲咁嘅嘢，冇胃口啦，我唔知食咩好啊！ 算啦，饮杯咖啡算啦。 系啊，嫂啊，你咁样咧，你好易挨坏噶，对个胃都唔好啦。 惯噶啦，我公司嗰度啊，有饼干啊，有即食面啊，咁真系肚饿嘅话，咪叫外卖咯。喂，系你啊，喺度翻嚟啊，今次留几耐啊？ 我喺美国翻嚟，去咗转上海，啊，迟啲咧上埋北京，年底先翻美国咯。 等，我电话响。Sorry， 喂，系今晚系可以，好系得。八点啊嘛，老地方见啦，好啦，唔讲啦，好，拜拜。 吓，嫂啊，你唔好挂住净系做嘢啦，注意下个身体啊，有冇放大假？有冇同你个亨尼去大假吓？ 你好衰嘅，亨咩尼？你有志工啊，有咩地方去啊？做嘢好过啦，搵钱好过啦。 你唔系话同一个咩大律师一齐嘅咩？ 哎呀，唔好提啊！男人啊，冇个好噶，你啊都冇咁信啲男人啊。系咧，你唔好净系问我啦，你又点啫？要拍拖啊？几时请我饮啊？ 唉，都系咁啦。 咁即系点啊？ 即系我都唔识答你，因为我都唔知而家算系点。 系吓，你翻嚟啊？要搵过你大佬啊？佢点啊？最近？ 梗系有搵啦，佢啊。嗯，几好咯。但系今次翻嚟，我觉得佢白头发多咗啲，老咗啲咁咯。 唉，不嬲都系咁噶啦。系咧，面档系咪仲做紧啊？要谂住退休啊佢。 我有问佢啊，佢话条村做好多老街坊，唔可以执咗个面档去。 哎呀，又系卖嗰廿零蚊咁一碗面咁系嘛？佢咧真系食古不化，点生存啊？系咪呀？唔系啦，咩啊？嗱，我写张 check。你帮我俾佢啦，佢咁做生意嘅，迟早食黑米噶。你帮我攞俾佢嗱， 哇，成十万蚊咁多， 你帮我话俾佢知啊，俾五万阿芝啊吓。 阿嫂啊，点解你唔主动约佢哋去见下面嘅啫？你直接同佢哋讲咪仲好，话晒都一家人。 唉，自闭啊，我唔知人哋啊，仲当唔当我系一家人呢？ 嗱，阿嫂 咩啫？ 下个月阿哥生日，我哋约出嚟食餐饭好冇？ 我冇所谓啊，你咪约咯。哎呀，唔好意思啊，又有电话。系，我听个长途电话先啦吓。喂，系好。哎呀，好，再讲啦。哦，好，拜拜。啊，慧儿走啦。 吓，你杯咖啡都未饮过。 哎呀，是但啦，赶时间啦，我边行边讲啦吓。好， 世上变幻缘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 那边外，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咩重飞啊？ 系好有旧香港咁 feel 啊！睇翻啲旧剧咁样， 唔系都要多谢呢个金牌编剧写咗咁好嘅剧本， 上位啦，上位啦！ 唔系，你哋觉得点噶？演呢啲又即系同上次白骨精 完全系唔同， 系啊 系啊， 要 演下姑姐啊，姑姐啊！ 我觉得难嗰个位系拿捏，即系首先我。自己不是一個40歲的姑姐啦，咁樣咁去代入呢個角色，但係嘅時候我會有少少困難，即係佢把聲應該係點啊？佢對每個人的狀態應該是點啊？咁我覺得呢個是一個有少少挑戰性的一樣嘢嚟嘅。 你好啊！ 但係即係隨住我頭先喺度讀個劇本的時候，係好有畫面感嘅，好容易，即係我又就會即刻幻想到一個車仔面檔，我幻想到屋企嘅畫面，即係睇間西餐廳同阿嫂 係 呢方 面， 係 忙碌嘅阿嫂，忙碌嘅阿嫂， 我幾中意嘅。阿嫂即系咁忙，咖啡都未饮，佢又话 就走啦。 系啊，我嗰下即系一读，即系一起嘅时候，我就已经谂，我就见到一个悠悠着住西装、深蓝色咁样走走入嚟，着住啊高踭鞋咁样入嚟，就攞住一个 小腿好粗嗰啲， 之前是有些是搞笑的，我覺得靜經劇可以投放多些演技，還有會真的代入個角色多些。 但今天你演一個比較跟爸爸的關係疏離一點，是啊，難不難？ 需不需要演啊？ 真的是 要演可能爸爸聽緊，要演的，這個絕對要演。 好 的， 爸爸昨天已經叫你吃飯，你又不去， 煲湯又不喝。 你說回昨晚那些對白出來， 我不喝了，我走了，我真的不閒， 都說了不吃了， 你看 看這些很多女仔真的這樣，麻煩 了。 Queenie 這個角色就是你在家裡那種有一個這樣的人，是吧？即是總有一個是個橋梁來的，跟個個都朋友的，即是跟個侄女又很朋友，跟個哥哥又很好，跟個嫂又很好，那些這樣 拉攏下各人，不如這樣啦，吃飯啦，一齊見面啦， 即是吃飯什麼都好啦，和和氣氣啦， 萬事有商量， 沒錯，我又是 這些性格的， 我沒有你似的， 每家人都總有一個 PR， 是啊，真的， 親善大事， 我之前真的做過 PR， 真的假的？ 家人 有 PR 實習過， 哦 嗰啲，所以都有少少公關姐姐嘅感覺。 公關， 你去 Low Night City 啊？ 係先生，有咩可以幫到你？ 但你平時係咪都係嗰啲唔好嗌交啦嗰啲嚟噶？ 唔係，我自己個人又好鼓吹嗌交呢樣嘢。 嚇？點解啊？ 因為我中意啲人，你直接有啲咩你攤出嚟嘛，你講曬件事先係啦，你講曬出嚟，你有咩事，即係大家都要知道對方諗緊啲咩，咁先解決到。 諗翻佢個朋友， 係啦，諗翻朋友先咁樣， 轟轟烈烈。 係啦，你唔講出嚟，大家屈住又唔知對方點諗嘅時候，咁我就，唉，就一定會。即係更加唔好咁，我就不如你攤曬出嚟講。但係有啲咩用字嗰啲咧，我呢個公關姐姐幫你修改一下先。有啲咩出得街，有啲咩唔出得街，我幫你改一改。我改個公關稿俾你啊！ 你美化咗先講。 係啦係啦。 哦，太好啦嚇！好啦，密切留意啊！咁呢個劇集咧都會係維持有幾集嘅。 幾集啊？係啊。 好有香港本土氣味啊嚇！喂，多謝曬，多謝曬。咁啊，時間差唔多晏晝一點鐘咁啊，今日節目又告段落啦。 我覺得好奇怪嘅就係點解要揀嘉賓咧？ 唔系啊，我想 即系有一种就翡翠剧场嘅 系啦，系啦，即系带翻去嘅，唔关假面嘅。 密切留意， 个家真系都变咗啦。 系啊，好啊，听朝10点再见大家。 好，拜拜。